的死亡个案有关，借此宣扬中俄疫苗的效力，破坏外界对西方国家生产疫苗的信任。欧盟在报告之中提及阿斯利康和强生疫苗所出现非常罕见的副作用被夸大和大做文章。路透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和北京都否认欧盟的指控，又指欧盟为压制假信息的发放，试图和谷歌、面书、推特、微软等科技企业合作，并且定期发表研究报告。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华南沿岸，预料该云带会在今日逐渐转薄。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49点，升283点，总成交金额32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5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54点，升5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35.5，升7.5；美团308.6，升系跌8毫。友邦保險102.7，係升2.9；盈富基金29.54，升3.3；阿里巴巴233元，升1.4；中國平安86.7，升1.3；比亞迪電子44元，跌4.65；中國人壽16.1，中國人壽係報16.1，升4.2；比亞迪股份170.4，跌4元。外汇对港元卖价：美元7.762，英镑10.838，瑞士法郎8.547，澳元6.064，加元6.317，新西兰元5.651，欧元9.427。每百日元对港元7.1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38。港金现价报16,520元，系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75美元，卖出1789.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青葵公路去美孚方向近日丽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葵涌一号货柜码头噶，就系青葵公路去美孚方向近日丽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葵涌嘅一号货柜码头。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彩虹村第3-4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龙盘苑，重复多次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而家排到去龙盘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去到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兆辉台一段车多；在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康华苑。在新界火炭路去第一城方向，近住元和路一段挤塞，龙尾在玉和苑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将于4月30号星期五 上午10点播出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举办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国语文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原有时段之风骚快活人将顺延至10点半播出，敬请留意了。现在请大家欣赏伦敦交响乐团演奏家传户晓的英国民谣 Green Sleeves 绿袖子。 考试之前，梗系要收听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4月30日朝早9点到10点，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老公，今日陪仔仔参加朗诵比赛，佢攞得亚军咋？ 咁叻啊！我好满意啊！ 我就觉得可以再好啲咯，不如搵个老师再操下。 拎到亚军，表现已经好好啦。性格能力人人唔同，父母应该引导子女发挥所长，最重要系佢有兴趣。你睇，自从参加咗朗诵比赛，佢成个人自信咗啊！ 咁又系 成长非比赛， 孩子需要爱。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晚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12点要走啊嘛，如果唔系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咗啊，而家转咗系10点，仲要系朝早嘅10点啊。 吓，即系话朝早10点我唔走，我会变灰姑娘？ 唔系啊，10点之后你唔走，你会变咗风骚快活人里面嘅桂花田。 吓，我唔要啊，佢嫁咗咯喎，咁我咪冇得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俊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净系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俊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 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啊，程俊鹏， 早晨啊，程俊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听众， 哇，今日见到程俊鹏啊，真系咩叫啊？ 三个字， 捧珍珠啊！我想话 三 个 字， 咩嗰个粒珍珠露咗出嚟噶啦？ 但你睇得出系珍珠咩？ 咁我睇唔出，我唔识，我唔识唔等于睇唔出啊！ 哎呀，唔系咁正啫， 咩咩和讲咩珍珠啊？三个字，小红帽， 小红帽唔紧要啊！你其实我觉得本来冇乜特别嘅，即系佢成日都发姣啦。 系啦，肯定喺屋企咧，红橙黄绿青蓝紫咧，所有衫咧佢都有齐嘅。 我只有一种颜色系冇嘅啫， 哦，系咩啊？ 失色。 哦，都有啲可惜。 我以 为 你 净 系得一只色添，就系出色。系咯， 系 啊，几好啊，真系。阿田系冇边只色啊？ 系啊， 美色。 系啊，系啊。你咧 咩啊？ 你有冇咩色啊？ 我冇啊，我有我最 彩色， 唔系唔系，我系冇阴色啫。 哦， 系啦， 阴 系啦，几好，三样齐晒。 你嘅阴色唔系好 靓，系啦，我冇阴色，系啦，冇啊。程俊鹏戴一顶红色嗰啲咧，即系啊呢只叫咩帽嚟？呢啲小 我咪话犹太人嗰啲帽， 又唔算佢大顶好多 ，OK 嘅。啊唔系，我似嗰个咩 Mr. Wally 嗰个公仔定唔知咩咧？不过都唔紧要嘅， 系啊， 红不光系法国。情 怀，总 之你远远见到佢噶啦， 系啊，我觉得我几靓啊，咁样，我谁不知？ 你肯定喺远远都见到， 一红灯啊嘛，你明唔明啊？喺个头顶度啊， 但系红灯好高噶，盏红灯。系咯， 系啦，但问题就系、是、啊，见到啊，今日见到你啊，因为你今日着咗高踭鞋嘛。 系啊，但佢竟然话俾我哋听，冇我顶帽成 冇啊，冇啊，成千蚊噶咁样。 哇， 成千蚊嘅咁样啊，识啲咩啊？佢开始秒我哋嘴。 系啊， 咩啫？ 点解咁贵嘅？名牌嚟噶。 唔係佢初初可能以為咧誒百零蚊可以買啦，點知去埋單時咧，跟住又唔講我要呢頂帽啊，咁跟住係唔該你1000蚊啦咁，跟住佢為咗顧面子，所以逼於無奈佢都要買。 啊，真係會啊會啊，我都試過咁樣啊，真係。 以為百零蚊 啫。你知唔知我試過有一次就係咧緊急咧想同我仔咧嗰陣時候咪話想游水啊嘛， 係啊， 住酒店嗰一次，咁係攞去買泳褲，咁我見到條泳褲咧， 泳褲好貴㗎， 樓下有商場。细路泳裤啫嘛，唔系我买俾自己。咁我见到嗰个泳裤薄依依咁样咧，即系咁我咁应该都系顶笼200蚊搞掂啦。咁我买啦， 多谢你啊，128啦。 哇， 五嚿 定六嚿啊？我呆咗，哇，唔系嘛？但我嗰阵时我面部表情系零反应嘅，直情好似一副我知啦，系要呢个价钱嘅啦，俾唔起咪而家。哇，个心滴血啊！跟住我话唔系嘛，有冇咁贵啊？黐咗线啊！真系。 即刻又爆佢。 阿田讲咧，嗰个情况同我嘅差唔多。 系。 咁咧，我睇住呢顶帽嘅时候咧，我就喺嗰个咧。我有講過，咪喺上環啊，定係中環咪有嗰個本來係政府警察宿舍， 哦、 就改裝，而家變咗做一個好潮流嘅一個商場咁樣嘅地方咧。 係啊，知道，係啊，知道。 咁我咪行過一次嘅， 即係你喺大館嗰度買啊？ 係啊，嗰唔係大館， 你喺邊度啊 ？PMQ 啊？ 係 啊，係啊，係啊， 差啲唔記得咗嗰個叫咩？係 係。 咁咧， 咁呢啲有設計 啊？咁係呢啲嘢嚟 嘅 喎。 設計有800蚊設計嚟嘅， 我以為幾嚿水。咁先俾钱嘅时候先知，原来过千人咁， 过千 添， 过千啊！ 嗱， 头先话成千人咧，即系未到千嘅，即可能900几嘅啫。佢一过千咧就唔同啦，系啊，嗱， 咁啊，但系唔紧要啦，有一为之啊嘛。 唔同埋仲要系咁，呢一啲咧通常就唔系嗰啲大嘅名牌嚟嘅，因为佢懒系一啲咧， 加嗰啲小品咯， 系啦，本地设计师、小品文青创作， 或者唔知佢自己引入嘅品牌。 得啦，你咪支持本地创作。 我都系咁谂。 系啊 ，OK， 钱值得使。 不过一次好啦。 系啊，同埋咧，你要去到呢， 你贴翻我 sticker 啦，就我哋冇成过千文。 系啊，唔系你去到呢一格咧，就唔系要话俾人听咧，我好贵噶啦。你冇人 feel 到。 sell 文青 同埋支持小户咁啊， 系啦， 创作 sell 艺术啊， 即系你唔可以再系我哋嗰啲咧，整个 tick 啊嗰啲咧，俾人哋远远都知道你 画笔你啊，俾支画笔你啊， 系啊 ，OK 呢个真系，系啊，你下次咁仲会唔会问定几多钱先啊？ 望下咯。 你有冇发觉咧？有啲货品咧，即系讲下又讲咧，好衰嘅。佢咧，佢唔系大个牌咧贴出嚟咧，譬如话500蚊500蚊咧，我试过咧搵嗰啲衫咧。咁我真係好想先問下佢幾多錢㗎嘛。佢個牌呢就攝到呢喺嗰個衫裏面成日抄囉，好核突㗎嘛，抄話呢。 唔係喎，我唔理佢喎，我件衫咪抄完佢由裙底就抄到 裙面。我都好想有你呢種性格。 但你知唔知有時呢佢哋好多牌㗎喎。佢一抄呢第一個牌出嚟呢唔係寫價錢㗎喎。 係 請嗰啲赤馬產地來源啊唔知咩水洗標添呢。我抄嚟抽嘩成抽咁多個牌冇一個寫價錢㗎喎。 真係人都知你喺度寫價錢啦。 有咩问题啫？有咩问题？我想问下呢两位男人， 即系当人哋走过嚟行埋你嘅时候就话你啱唔啱啊乜乜嘅时候咧，我又唔知点同佢讲话，你可唔可以讲翻啲几多钱先？系咯， 我哋都系偶像，有偶像包袱。 我冇噶，我系有荷包嘅包袱噶咋，系啊，我同埋有考演技啊嘛。你本来好热情噶嘛，望住件衫咧，你点样可以喺佢同你讲话？先生呢件好抵啊，8折，而家1200蚊，都一定都系麻麻地。 买件衫都要做戏。咩事咧吓？ 男人系咁噶啦，似你咩？ 都中意做戏咯，假咯咪。 系咯，呢件红帽抵得，买咗抵啊！ 小红帽， 小红帽啊，抵啊！ 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 水长流，还没为你把红豆熬成湛灭的伤口，然后一起分享，会更明白相思的哀愁，还没好好的感受心事亲吻的温柔，可能在我左右你才追求孤独的自由，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的方向，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 有方大同版本嘅紅豆啊嚇，喂呢一輪咧，你知唔知香港咧有邊一個專業界別嘅人士咧，佢係最忙碌嘅，佢就應該就好多生意嘅。不過呢啲生意咧，我諗嗰啲錢咧，佢就唔肯做啊，因為反正咧平時賺得都唔少噶啦，但係而家呢一輪咧要賺你呢嚿錢咧，哇！佢每一日都好似玩緊咧當年百萬富翁咁樣啊，即係我諗連佢都想問，哎、有冇專家或者錦囊可以幫手啊咁樣，係啦，但係佢本身就係嗰個錦囊嚟㗎啦，係 啊，但係佢都要問下， 佢都想問下有冇錦囊， 係咪同疫情有關㗎？ 疫情有關係啊，係 咪啲清潔嘅嘢咧？ 唔係啊， 唔 係。就 是 写定不写， 写 得到先写， 系啦，就系医生啊， 医生纸啊， 系 啊， 因为咧嗱，而家你嗰个疫苗气泡咧，其中一个条件咧，即系大家呢几日都要熟读 A B C D 噶啦， 系啊，咁啊，我哋要熟读啊， 我已经放弃啦， 系啊， 因为太乱啦， 但系相关部门佢哋都有发言人话。其实我哋都要消化下， 系啊， 消化下 A B C 餐究竟点？ 跟住真系逐格讲下，咁啊，即系咧，咁其中一格咧，总之就话你嗰啲食肆嘅员工，你都要打针啦，因为你先至能够令到，你先至能够协助你嗰个嘅食肆咧，就达到最高嘅开放境界 啊嘛。其实咧就唔系单止香港嘅，其实世界各地咧，佢哋咧做生意嗰啲咧，就尤其是食肆啊，都会系咧要求嗰啲员工去打针嘅。 我唔理人哋啊，因为如果你。因为如果你计外国咧，香港啲员工就会问啦，外国人哋嗰啲 waiter 收几多 tips 你知唔知啊？每次食完饭啊，大家去过外国都知啦，你起码要挤低额外嘅 10% 嘅小费嘅，佢冇啊嘛嗱，咁咧而家佢就话，如果你真系觉得有危机，你唔想打针咧，你就可以有医生纸证明，咁就话啦啊，我唔得，我譬如我可能系咩长期病患啊， 因为 身体不适啊咁样， 系啦，因为佢啲即系譬如食肆咧，佢都想咧营业到多营业到两点啊，同埋多啲生意。但可能就是因为你这个员工你打不到针，那我们就搞不定了。 但是如果你有豁免就可以了，你写了一张纸。 就是要找医生写豁免那张医生纸。 好了， 有没有 template 的，有没有范本可以抄。 就是 系唔可以啊！ 而家就系问有冇啊？医生都问。 想睇下药膜系点写啫。 因为咧，佢话咧有啲个案咧已经咧啲医生诉苦啦，佢话。我哋咧真系冇办法可以咧，即系为所有咧话想豁免嘅人咧，都觉得佢值得豁免噶。佢话例如咧有一个六十几岁嘅婆婆，啊都唔系婆婆啦，女士啫，佢就话啦：医生啊，我咧因为有颈痛啦，有头痛啦，失眠啦，我唔打得针。系啦，咁医生望住佢就话： 几个条件系咪？ 系啦，系唔可以咯？ 系啊。 跟住医生望住嗱，即系你仲唔似百万富翁啊？医生，我有四个答案，你拣一个啊。头痛、颈痛、肌肉痛同埋失眠， 系 边样中？ 中三样得唔得啊？ 系啦，中三样得唔得？哇！跟住医生望住就话：喂，50-50都唔中喎。 系啊。 咁系咪将嗰个？如果系咁，可唔可以？不如我系员工或者我系老板都好啦。嗰个医生嘅证明一定要系由公立医院出嘅，得唔得咧？咁我又唔使烦咁多嘢啦。 唔系啊，唔关公立医院事添啊。即系我即系你话净系想靠政府啊？ 转移到去公立医院嗰度系咪？ 政府更加唔做啦。 唔系啊，而家你知唔知好多都投诉啊？因为咧有啲人咧，即系公立医院咧，佢都会话咧，因为试过好多好多个已经啲长者咧，或者系啲哥哥姐姐咧，已经问啦，问公立医院里面佢复诊噶嘛？跟住话你都系问翻你嘅家庭医生。系啊。早阵子啊，系啊， 你 系 我家庭医生， 唔系啊，佢唔系家庭医生，我公立医院医生啊， 公立医院嗰啲真系唔系你家庭医生 啊， 佢最多系你嘅社区医生啫，你都系个区。 但系有好多嗰啲哥哥姐姐或者叔叔婶婶咧，佢哋冇家庭医生，因为贵啊嘛，佢哋就净系去公立医院啊，咁点啊？我搵咩医生去证明？ 头先嗰个咧，个个案咧，譬如佢话佢有颈痛咧，有肌肉痛啦，可能吓。我哋就咁听咧，即系就算我哋三个唔系医生咧，系啦，你都会觉得喂咁好似难啲，咁啊个个都痛噶啦。好啦，另一个 case 系咁样嘅，70几岁又系做食肆啦，因为佢哋需要打针啊嘛。佢就医生 70几岁退休啦， 系啊，咁老当益壮啊嘛。你放你估佢想嘅咩？ 同埋可能啲酒楼都需要人啦。 系啦，佢就70几岁做食肆，佢系同医生讲：医生，我呢个 case 应该可以唔使打啦啩？ 系佢点啊？ 70几岁三次通波仔。 哇，咁应该唔使打啦嘛，系咯。 但唔好意思， 心脏 原来喺医学嘅即系定义里边咧，呢位私人医生咧，佢望完就话，但系咧， 咁你都通咗波仔啦。 你虽然三次通波仔，但系一路以嚟咧，你食药嘅份量都冇变过，即系譬如可能你由几年前都系食10g， 即系稳定嘅。 冇错啦，佢话你系稳定嘅，咁如果病，因为而家政府个指引都系咁讲噶嘛。如果你有長期病患，但控制得好，係穩定咧，咁就可以照打嘅。咁所以咧，這個醫生咧，佢都唯有同佢講話：你病情真係算穩定，我亦都冇急切嘅需要攞醫生紙。不如咁啦，你六月再去你本身嗰個醫生覆診嘅時候再決定咧，因為佢唔係做開佢呢個醫生啊嘛。佢本身通波仔可能又有个陈医生，咁佢就话啦，你搵翻你嘅，系啦，你搵 远咗， 系啦，你搵翻你嘅 家庭医生， 系啦，佢话你搵翻你嘅陈医生先啦，咁样，咁咧，但系佢已经好灵活噶咯，佢话啦，不过如果有需要咧，我可以帮你写一个证明，证明咩咧？就系话， 证明 由而家开 睇医生啊， 系咪？佢话由而家开始去到六月，因为佢话六月先至会再搵翻佢自己嘅医生复诊啊嘛。佢话由而家开始到六月，因为冇人可以帮你做评估，所以你可以唔打针住。 哇，好详尽喎！ 好详尽啊！呢个医生算好好啦。 系咯， 唔系啊，医生咧，佢自己都因为都新鲜热辣啦，呢啲叫做所谓证明，所以佢哋都话咧，问下官方有冇一啲叫指引啊，大概内容写啲乜嘢为之医生纸啊嘛，有效嘅医生纸。 系啊， 所以医生唔可以出错噶嘛，呢个好严谨，我觉得啱噶。 系啊，所以而家咧好惨啊！佢话咧，但系每一个人去睇医生咧，仲要系而家呢个状况睇咧，佢基本上就等于想你俾到符水佢。医生啊，你话俾我听，我唔适合打。 但系咧，有啲专家就话咧，佢话其实咧，你系佢哋话，其实如果我写唔到医生纸俾你，其实嗰、那个病人，即系个叫所谓病人啦，其实应该开心嘅，因为即系证明佢健康可以打嘛。但系佢话好多时咧，嗰啲人咧走过嚟嘅就话，希望你写张纸俾我唔使打啦咁样。 咁而家你其实 即系反转晒咯。 我觉得吓，你揾得医生嘅咧，譬如我唔会特别揾医生，因为你自己评估过，哎呀，我啲症状之年啊，哇，真系苦生威啊， 真系先至。 你真系勇字当头咯，我只系话俾你听， 估唔到嘅嘢发生。 系啦，但系你去得揾医生想开医生纸咧，我谂十居其九都系觉得自己有啲问题嘅咁样， 稳阵啲咯。 系啊，啱啊，因为个 系啊。 政府都已經成日講話，你要問一下家庭醫生嘅建議啊嘛。 係啊，冇錯。咁咧而家咧，另外就因為嗰個疫苗氣泡咧，嗱今日開始㗎啦。 係啊， 我諗大家夜晚咧可以做一個最簡單嘅統計。 買翻餐啊！究竟你撥咗喺邊度？ 係啊，唔係我最想知道就係咧市面上有幾多食肆咧，佢可以已經實施到咧 D 級呢個階段啊。 哦， 即係好似身材一樣啊， 兩針打。 係啊，喂，你有冇發覺係啊？即係 A 嗰啲咧就平平。 你又最有資格去 check 啦。 係啦，嗱 A 嗰啲平平無奇。B 嗰啲咧就係、是、嚇，即、啊、係、就是、有啲、嗯、有啲 有 啲出奇，係啦，哇 ！C 同 D 呢啲又好罕有噶啦， 係 澎湃啊，澎湃啊，罕有啊！ 不過我諗咧，今晚就應該實牙實齒會有好多啲巡查咁嘅。不過我就希望咧，巡查過程由於咧呢個措施咧都確係新，同埋個內容都唔簡單啊， 係啊！ 即 係 希望大家喺巡查嘅過程入邊就唔好咁多爭拗啦，同埋即係要行過 和平理性啊， 又唔係又唔算係行過方便咯，即係通融下。或者是會不會有些酌情啊，或者是這段那些什麼階段啊，現在是剛剛 試行階段 啊，就 是可不可以不要這麼一來就報票啊，這樣呢， 我最期待呢反而是酒吧那一格，因為酒吧都恢復營業啦，但他講到明 他究竟有多少生意呢， 員工同埋顧客都要打咗一劑，最少一劑先可以入去。哇！咁而家咧，你直情去到即係想入邊識人嘅話咧，真係越嚟越啊！我哋咁啱嘅，你又打咗針啊！我都係啊！你打邊只 啊？ 我打科興，哎，我打 Beyond Tech。大家又對啊！ 係啦， 哎 呀， 咁 我哋唔啱啊！我哋有緣無份啊！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疫苗气泡今日起实施，食环署将会巡查处所嘅执行情况。前线卫生督察工会主席阮佩卿表示，好多时同市民同步取得相关资讯，希望市民或者餐饮业包容前線同事。他又說需要時間消化最新消息，應該怎樣執行法例。阮佩卿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對於食肆將會分 A、B、C、D 類營運模式，形容不是一二三四那麼簡單，前線同事平時要處理很多投訴，工作已經疲於奔命，現時要執行新法例，可以想像壓力有多大。對於餐飲處所，如果員工和顧客都已經打針，宴會就可以放寬至100人。阮佩卿表示，擔心執法時需要更多人手，希望盡量縮短執法時間，不想騷擾市民。至於巡查人員是否都要打針，他說理解市民的關注，但是視乎部門指引和部門的決定。酒吧、派對房間等六類表列處所，如果員工和訪客已經接種第一劑疫苗，客人使用安心出行，今日可以重開。香港派對場地協會會長林漢賢表示，放寬措施對生意幫助不多，但是一定好過停業。林漢賢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業界主要做預約生意，很多員工都是兼職性質，不會為日上班而打針。客人大部分是年輕人，當中很多人都抗拒打針。他透露自己公司的兼職員工群組原本有40至50人，曾經問過是否有人接種疫苗，很多人沒有回應，或者已經有其他工作而退出群組。目前業界的預訂額亦都不多於兩成。林漢賢又表示，業界一直對外發聲，但是當局從來沒有派專責部門或者人員接觸他們。美國總統拜登在上任100日的前夕，首度到國會參眾兩院發表演說。拜登表示，美國要開始行動，將危機轉化成機遇和可能，將挫折轉化成力量。 拜登提到美国的新型肺炎疫情，表示美国正是逐步克服历史上最严重的流行病之一。自一月以来，长者因为新型肺炎的死亡个案下降了八成，半数美国成年民众已经完成接种首剂新冠疫苗。拜登在演说之中亦都谈及美中关系，他表示美国欢迎和中国竞争，不寻求冲突。拜登强调将会在印太地区维持强大军事影响力，就好像美国为北约在欧洲所做的一样。拜登又表示美国将会加强应对国有企业补贴和窃取美国技术及知识产权等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16点，升247点，总成交金额46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0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75点，系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34蚊，升6蚊；美团307.8，跌1.6；盈富基金29.5，升2.9。友邦保險102.9，升3.1；中國平安86.8，升1.4；阿里巴巴232.6，係升1蚊；中國人壽16.04，升3.6；比亞迪股份169.6，跌4.8；比亞迪電子43.8，跌4.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2，日元108.52，瑞士法郎0.909，加元1.23，人民幣6.469，英磅對美元1.396，歐元對美元1.214，澳元對美元0.781，新西蘭元對美元0.727。港金現價報16,520蚊，係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42美元，卖出1787.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喺将军澳道嗰边嘅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观塘绕道之路，即是差不多观塘警署附近，对开快线呢有意外，好多车的，塞到去环保大道近住单车公园。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观塘绕道之路，观塘警署附近快线有意外，塞到去环保大道近住单车公园。还有就是之前呢，青葵公路去美孚方向啊，近住丽景村对开有意外事故，还是处理紧的。龙尾去到青衣北桥，咁因为呢种意外事故啦，而家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嘅措施噶。青葵公路去美孚方向丽景村对开有意外，塞到去青衣北桥。长青隧道九龙方向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告示打道东行是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少少啫。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交通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佛光街桥底。最后环保处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啲去运输处申请啦，越早申请资助额越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32 候选名单， 全年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Top 10 International Gold Songs。 Therefore I am Billie Eilish。 I'm not your friend。 Kids Again, Sam Smith. Do you even think about it? 34 plus 35, Ariana Grande. I know all your favorite spots. We can take it from the top. Afterglow, Ed Sheeran. Driver's License, Olivia Rodrigo. 即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5月3日，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urple。 18到35岁的你，如果有构想又有胆量去讲出你的想法，可以透过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在所属的政策范畴上发表意见，等你的构想好似灯胆咁发光发亮，一起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5月26日截止报名，即刻上 hab.gov.hk 了解下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不如讲下啲娱乐八卦新闻啦。见到咧报纸大卖啊，其实由琴日开始咧，已经有好多人喺度 share 一张图咧，我都收到啊。就佢话唔系啊嘛，点解会肥成咁噶？咁有啲客气啲就话啦，点解咁丰满嘅？系望一望咧，原来就系、是、当年我哋呢一个咧同学爱新鲜，恋爱大过天嘅嗰个 twins 其中一位成员啊，就是、阿娇咧。咁啊话佢喺内地做呢一个真人 show 节目嘉宾嘅时候咧，就影住佢一张咧侧侧地面嘅相，相里边嘅佢咧啊，其实应该唔系相，呢个片嚟嘅，所以啲人就话咧系冇 P 个图噶吓。咁啊话咧相中嘅佢咧就好肥啊，好圆润啊，咁啊嗰啲比较衰嘅形容咧，甚至乎就话咧颈都见唔到啊，诸如此类啊咁样。咁然后大家就即系分翻喺度 share 啦，然后就话哎呀，果然啊岁月真是一把杀猪刀，系啦，因为咧半点都不饶人啊。曾经我哋呢一个叫做学生偶像青春嘅偶像小女孩咧，而家突然间变咗肥嘟嘟咁样啊，系啊，咁啊所以好多人就好唏嘘啦。咁但系你再睇真啲嘅话咧，又唔系、啊。其实咧，你见到佢哋佢个拍档咧，阿 sa 咧都要俾人嚟追问啊！即系所以你首先嚟到呢一格咧，系咪好有趣啊？即系当有一日有人特登访问你，其实就想回应你个朋友变肥咗，或者个身形有啲咩唔同嘅时候咧，证明大家对你哋嘅体型啊真系好关注啊！咁阿 sa 咧个答案就梗系好大方啦，佢就话佢健康咪得咯，或者我哋佢知噶啦，佢幸福就 OK 噶啦咁样。咁你再睇翻咧，原来佢如果你望一望咧，阿娇或者阿 sa 咧，佢哋嗰啲新闻咧，因为而家成日都有好多嗰啲叫做同类新闻咧整理出嚟噶嘛。我想话，如果佢哋要介意佢哋身体嘅话咧，佢哋应该每个月咧都会烦恼一次。因为我望一望咧有关阿 sa 阿娇嘅嗰啲新闻分类嘅时候咧，呢、這个咧就话佢咩忽然变丑啊，嗰一日嘅新闻咧就话佢受伤咧就博同情啊，扮可怜啊，嗰一日咧就话佢咦又回复最佳状态咯，零死角咯，這邊呢边咧就话啦即系崩塌啊，面容啊咁样，哇！所以咧我开始明白点解佢哋唔会太介意，因为佢每个月起码要介意一次，咁你可以即系点样会咁在乎外界所有反应咧？咁样，反而咧，我觉得好事系咩咧？唔知佢哋会唔会觉得咧？原来到而家咧，其实大家仍然对佢哋有好高嘅要求啊，有好好嘅即系嗰种嘅所谓寄托咧。仍然都是要寄托在起码20年前出道的那个 Twins， 仍然大家都希望呢他有这种的样貌。那么从正面角度呢好事来的。你想想几多老公老婆或者男朋友女朋友呢，你望住自己面前走了样的伴侣，你好像都已经见怪不怪这样了。 其实呢个唔一定系好事嚟嘅，可能系你已经放弃咗啦。啊，个死佬系咁噶啦，个肚腩系大成咁噶啦，我都一早已经放弃咗啦。哎，唔好再同我讲佢之前系彭于晏啊，忘记咗呢件事好耐啦。系、哎，所以你首先应该感激嘅。如果有人仲好介意你嘅身形嘅话，但第二个我觉得咧有趣嘅咧就系、是。佢上呢個綜藝節目呢，原來就叫做呢、這、一個內地叫做唔知咩二十歲平然心動的咩二十歲咁樣。咁佢個重點呢就係、是、個嘉賓嗰啲、主持就問佢，如果俾你返去二十歲呢，你會做啲乜嘢？佢話嬌呢就即係不加思索呢，佢就話啦，想好好重新做人。佢話發生咗太多事，有好多即係做錯咗好多事咁樣。咁究竟係咩事呢？咁不言而喻啦，都唔需要多講啦。但我覺得呢個問題都幾值得問自己嘅。如果你而家已經過咗二十歲啦，俾你再翻去一次，你又會想做啲乜嘢呢？你會唔會希望自己做翻一啲更加美麗嘅事，定係你想做翻一啲未做過嘅事？嗱，究竟係做翻一啲未做過嘅事，定係唔好做一啲曾經做過嘅事？交俾你啦。重返二十歲，咁當然就天方夜談啦。介紹你睇條片咧，因為當大家喺度話啦，喂，肥咗唔靚嘅時候咧，我哋港台啊，兩年前啊，鏗鏘集咧，其實有一集咧好好嘅，個標題叫做《我看到了你的美》，主角係邊個咧？慕莲姐啊，系啊，余慕莲啦，唔系两年前啦，三年前啦，2018年噶啦。咁啊，因为咧，慕莲姐咧喺演艺圈里边咧，经常就扮演丑角。咁但系咧，我哋电台就好好啊，揾到个好好嘅角度，其实就话俾大家听咧，喺以貌取人嘅社会，究竟慕莲姐系点样坚持佢自己内心善良，无惧俾人话丑女呢个代名词咧？咁啊，2018年嘅作品，希望都可以咧。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呢，等你找回一些自信，找回一些坚持，我会给三个深深这条片的。是这条片啊，啱晒我们三个看啊。我首先已经会望到程振鹏，我就会跟他说，程振鹏，我看到了你的高。桂花田，我看到了你的瘦。啱晒啱晒。咁彭姐你会看到了我的什么啊，唔该你下。 我真系唔想讲， 讲啦，讲啦。 我看到了你的脂肪， 我以为你话你看到了我的未来添。 如果可以啊，有个水晶球，我睇下自己嘅未来先啦。而家大家 未来就未有来咯。 大家同事都好恨有一个水晶球啊，真系。好，呢一个都系几值得让人去深思嘅一个问题。头先阿豪仔讲啊，关于阿娇嘅呢一条嘅短片啊，而引发啦，原来咧内地嘅电视台佢嗰个题目都几有趣啊，系啊，大家都谂下，如果俾你而家可以翻去二十岁嘅时候，你会想再点样去做一个决定，或者去过你嘅生活啊？哇，即系如果系感触少少啊，都会流眼泪啊！好，我哋唔好流眼泪啦，不如同你咧照顾下个口福咧。彭仔咧今日咧睇到有一则嘅外电消息，咁啊，于是咧都去揾埋呢个短片咧睇下。哇，果然有一啲咁样嘅口味嘅雪糕嘅，咁有趣。系啦，你中唔中意食雪糕咧？我就非常之欢喜嘅。咁有啲咩款式啊，或者味道啊，你系特别钟爱嘅，又或者有一啲咧新品种嘅味道，你又会唔会敢去试咧？如果咧系讲话中意食雪糕嘅咩味道咧？我就通常咧会比较欢喜一啲系用生果去制成嘅嗰种嘅味道啦。咁都有食过一啲咧系比较特别啲嘅味道噶，譬如话系即系话佢话系呢个吹波糖味道嘅，亦都有试过咧系咩白饭啊，咖喱饭啊，即系嗰啲味道咧都试过嘅。但系而家话俾你听，日本有新出嘅一种雪糕口味系铁嘅味道，系食铁啊。铁嘅味道，咁你敢唔敢试？你又会唔会爱上呢？ 系咪你识条铁嗰个？ 系啊，冇错啊，你识嗰个咧，就系铁嘅味道啦。咁你又食唔食咧？咁点解要整个咁嘅味道啊？话说咧，一个嘅日本方面咧，佢有一个著名嘅城市啊，系被称为咧五金城市。 即係話嗰度好叻咧，就係賣五金嗰啲產品啊咁。咁呢個地方咧就係新息縣啊三條市。咁呢一個嘅地方咧啊得意，佢哋為咗宣傳啊，佢哋呢一個五金城市啊，盛產五金產品啦。咁一啲嘅大學生咧，當地嘅大學生咧，就同啊食品公司咧聯合研發咗一款咧就係鐵呢一種味道嘅雪糕。系啦，咁佢系咩款咩样噶？系咪生锈咁嘅颜色咧？非也，我哋一齐睇睇呢条片。我哋睇睇咧，呢个 channel 咧来自系 ANN News 加个 CH， 即系 channel 啦。咁佢入边咧就有一条短片咧，日文我唔晓噶，咁我问咗阿小白噶啦，咁但系我都唔识得讲翻俾你听。咁咧，你就关键字咧，你可以 search 啦，就简好似简写咁样，简体字啊，个铁字。就加個日本字嗰個之咧，即係支付者呀嗰個之咧，不過係用日文嗰個好似一個圈咁樣嗰個咧，然之後就一個味道個味字，你試下 search 到嘅。咁啊 search 到咧呢條短片就可以睇咯，一睇咁啊先咧就介紹咗呢一個嘅五金城市啊，喺佢哋啲商場啊店鋪咧就係賣緊盛產啲鑊啊刀啊咁樣，跟住咧就見到咧介紹啦，就話咧出產咗呢一個鐵味雪糕。一个杯装嘅，即係平时我哋食嘅就咁手揸住食嘅杯装嘅雪糕，搣开佢打开个盖，哇黑掹掹嘅里面。係啦，好似麦汁咁样嘅黑掹掹，唔係墨鱼嘅麦汁，而係呢铁一样。咁喺短片入面就有个呢即係西装不停嘅男士就试味咯，相信佢就係呢一个啊即係生产商嗰啲嘅头目嚟㗎啦。一试，哇！佢自己佢唔系话，哎呀，爱思咁，唔系咁噶，佢系嗒嗒下咧，只眼咧反反地咁样，有啲反反地。咁但系咧又唔系话好难食嘅，那个表情啊。咁啊，然之后就介绍啦。原来咧呢一款啊黑色嘅黑掹掹嘅雪糕咧，就是、用咗而家好兴嘅，成日去面包铺咧都会话，诶、竹炭啊，用咗竹炭做。咁啊，加入咗咧竹炭，同埋有一种咧可以食用嘅铁粉、啊。咩嚟噶？可以食用嘅铁粉，我冇，咁即系等于好似可以食用嘅金箔嗰啲咁样咯，都系呢一个咁嘅物质啦。咁咧就话望落去咧，好似咧铁咁一嚿啦，因此咧就食起上嚟咧就有一般啊铁嗰种嘅味道嘅。知唔知铁系咩味道啊？舐下，你搵啲干净嘅嚟舐下。但系咧，佢除咗话有铁嘅味道咧，佢仲有一种咧系雪糕一定会有嘅材料同埋嗰种嘅味道，即系奶嘅味道。因为佢都系用，其实个基本咧都系奶类嚟嘅奶类制品，不过就系加入咗咧呢一个嘅竹炭同埋咧系可食用嘅铁粉。好啦，几多钱一杯啊？400 yen，即系几多钱啊？28.5港币到啦，咁差唔多30元一杯。如果咧当系试新嘢咧，我都会肯出钱去买一杯试下嘅。不过你话咧系咪会成日食咧？咁我谂未必啦。同埋点解要整一个咁样嘅雪糕嚟到去推广呢个五金城市咧？咁咧相关嘅人士咧喺个短片入边咧有讲，因为佢哋话咧，通常一个大城市咧，你去参观一个譬如话系铁嘅制造咁样。你会有啲 tour 咧去介绍嘅，佢就话咧，譬如喺介绍食品嘅时候咧，成日见到咧啲旅客咧一路听住介绍，一路咧会食住啲嘢噶，譬如你去海鲜市场啊等等咁样，但系嚟到参观我哋嘅铁厂咧，啊，佢就冇嘢夹住，所以咧佢就谂到，不如整呢杯雪糕啦，等啲咧旅客咧可以一路听住我哋讲解呢个五金城市嘅历史嘅同时咧，就可以一路夹住啲铁味嘅雪糕，好有意思啊！咁样啊，真系亏佢谂得出啦。咁呢个咁有创意嘅雪糕味道，我彭仔咧由于未试过，所以我只能够俾一个呕吐 emoji， 再加一个舐舐脷嘅 emoji 嚟到打翻匀佢啦。雪糕的口味，不知道田桂花田又喜欢吃哪一款呢？铁、哦、你懂不懂它、啊、这种味道。 嘿、hey， 大家一样啦，是不是懂就懂，不懂就不懂、啊、有没有想过、在河底里面的一些大的石头可以令你致富呢？ 啊，系啊，成本就系你要识得点样执佢翻嚟。喺四川咧，长江咧，沿岸啊，何家坝村咧系有一个即系佢系一个旅游景点嚟嘅。每年咧都好多人咧慕名而嚟，目的就系为咗一件当地嘅靓石头。佢哋咧盛产啲乜嘢石头啊？哦，原来咁嘅喎。每年咧二至四月咧，佢有成10公里长，系讲紧十公里长嘅河段咧出现干旱，咁干旱又点啊？吓，干旱咪见到河底咯，咁河底点啊？哇，河底就正啦，河底充满石头，嗰啲石头系点嘅咧？好多唔同靓嘅颜色，又光滑，系啊，原石嚟嘅噃，咁有好多咧石面咧会呈现一啲独一无二嘅花纹，再加埋一啲你自己个人嘅幻想或者佢嘅介绍，你就会见到有人嘅轮廓啦、动物或者植物嘅形态啦、几何嘅图案，咩都有啊，纯天然，绝无后添加工噶。咁啊，讲咗咁多，咁系咪可以买啊？系啊，几钱一嚿啊？咁，哈哈。几千至到几万都有，视乎嗰块石头咧嘅独特性啦吓。咁啊，曾经有一粒咧命名为啊，话有名添嘅，叫做蜀道难啊嘅石咧，卖成10万蚊人民币噶，哇咁巴闭系啊！所以每年咧到一二月嘅时候咧，就有大批嘅民众咧就蜂拥而至咧，就睇下咧可唔好彩喺嗰度咧执到啲好嘢。哇！如果执得几嚿靓嘅石，卖得好的价钱呢，哦，咁佢又继续唔使做噶啦，就等出年二月再嚟执。原来咧，当地嘅居民咧有采石经验咧几十年噶啦。不过咧喺2003年咧，有一对情侣咧就话一样咁嚟执啦。啊，佢哋咧就有另一个谂法，就话不如执翻嚟，我又摆喺度做乜啫？咁不如咧去卖啦。哇，竟然俾佢卖得好价钱啊！结果咧，佢哋嘅村民咧知道，哇，系咩嗰啲石可以卖噶？哎呀，咁就等佢卖啦。所以自此之后咧，佢哋个个咧都系咁样做，而佢哋咧会清理嗰块大嘅石头啦，整理干净之后咧，就会加装一个咧木制嘅底座，卖起嚟咧就都可以卖到几高价钱嘅。咁有啲人会认为咧，千金难买心头好，所以咧，我觉得认为觉得靓嘅，咁我多多钱佢都买，所以佢哋每年单买石头都赚到几多钱啊？系我唔知佢系讲紧嗰个人定嗰条村啦，都有2000万人民币啊！嗱，系只系讲紧喺嗰条河嗰度执石啫，讲紧吓，系2000万人民币啊！所以我今日咧分享一个 channel 叫做 House Gems Channel 啊，佢嘅题目就系宝石。珍珠，佢分享嘅片咧就系咧见住有啲采石嘅人员咧，就喺一啲地方，你会见到话啲咩地方嚟噶，好似岩石啊嗰啲咁样啦。哦，佢攞个螺丝批，攞个凿啊嗰啲咁嘅地方咧，敲下凿下凿下，哦，竟然真系俾佢喺嗰啲嘅石罅里边咧，就见到咧有真系有珠宝喺度嘅。咁啊原来啲人咧就系咁样去揾嗰啲石，又亦都咧有另一条片咧就系讲紧咧啲珍珠啊，究竟系点样翻嚟嘅？哇，见到咧真系周地都系宝啊！见到有一啲女士咧就喺个溪河咁样，唔系好深水嘅啫，可能都未到膝头哥咧，咁佢就执咗一块咧好大过手掌嘅一啲蚌咁嘅嘢咧，哇！一打开就你见到佢咧攞把刀仔戒就，有啲咧唔使戒添啊，佢已经有一大扎唔同颜色好靓嘅天然珍珠喺度边，真系好精彩，我觉得啲片都可以睇下。大自然原来都好多珍宝啊，我会俾5粒嗰啲宝石嘅 emoji 佢啊。 喂，阿天啊，记得提你老公要啱 size 啊！ 我知噶啦，冇咁大个头，唔好戴咁大顶帽啊嘛。 佢哋系咪话我不自量力啊？ 仲有阿天，提佢记得要扎啊！ 敬文啊，佢成日嫌麻烦啊，唔肯扎啊！ 喂，你两个究竟讲乜嘢啊？ 讲紧你去工地翻工个顶安全帽要啱 size 咯。 唔系咯，吊运嘅时候啊，要扎好啲嘢啊，唔好散收收啫嘛。 哦，咁我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 免遭堕下物撞击，安全要点你要识。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一起歌唱。我们在学唱，我们在声唱，我们是春天的花。 好赶啊，肥妹仔好赶啊 ，Crazy Lion。 早晨 ，Crazy Lion， 收音机。 好赶 咩？系啊，琴日我哋冇上堂啊。 哦，哎，好啦好啦，早晨啊，肥妹仔同收音机仲有屋企嘅同学仔。 Hello。 喂，今日咧又同大家咧去分享一下嗰啲咧动物界嘅得意嘢，因为咧我都有啊听到咧其他同学咧成日话咧呢排啊喺嗰个慈云山啊， 系 咪话个公园嗰度咧啲树啊发现咧有猫头鹰 B B 啊？ 哦 系啊，系啊，咁原来咧，再新啲嘅消息话咧，唔单止慈云山啊，原来话蓝田个兴田村公园都发现有一只猫头鹰 B B 啊， 系， 咁所以就想了解一下啦。嗱，香港出现嗰啲嘅猫头鹰 B B 咧，咁就话咧系属于猫头鹰里面咧嗰种嘅叫做咧岭角鸮呢一种嘅品种。 岭角鸮 系啦，咁咧。原来咧，我揾咗啲资料啊，话所有咧，不论你系边个品种嘅猫头鹰都好啦，其实佢哋全部都系属于嗰啲咧，叫做夜晚出动、哦、夜行性嘅， 系啊， 是 是是肉食头噶， 肉食性嘅动物， 系啊，食老鼠啊，嗰啲 肉食性 嗰啲咁啊， 咁佢哋咧全部都系咧个头好大啦，个、 啊、 嘴咧就好短短得嚟啦，会突出嚟啦，好似个勾咁啦，仲有咧，佢哋全部都有一个特征咧，就系咧佢个眼咧。是会向前咁样咧，突出嚟嘅，系啦，即系佢好突出， 好似镜头 zoom in zoom out 咁、 啊、 样，系啊， 同埋点解佢叫做猫头鹰啊？咁都系因为咧，佢咧嗰个面部 都几似猫仔， 系啊，同呢个猫咧嗰块面都几似，所以咧喺鸟类界咧，佢就有猫头鹰呢一个称呼啦。 系，同埋佢视力好好咯，因为夜妈妈都睇得好清楚， 同埋佢好叻。佢三百度都转噶， 系啊系啊！ 如果我哋有机会再见到佢哋喺香港咧，都要啊远观好啦，唔好打搅佢哋啊！ 好啦，拜拜啦，猫头鹰。 餐饮处所同表列处所嘅员工喺疫苗气泡之下，因健康理由唔能够接种疫苗，需要提供医生证明。医学会会长蔡坚话。卫生防护中心上个星期四更新指引，建议边类病人不适宜打针，但系冇清楚界定何谓不稳定血压、糖尿、慢性病等程度，亦都冇提供医生纸嘅格式，日后可能同病人产生争拗，为业界制造困难。已经去信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要求提供进一步细节。蔡健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新指引有18页，内容比早前的指引更加详细，亦都超过药厂本身的指引，但是指引没有讲清楚何谓控制不好，然后几长时间打针。他强调，医生有责任向病人解释打针的好处，但是怕打针并非不接种的借口。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华南沿岸，预料该云带会在今日逐渐转薄。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52点，升182点，总成交金额57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8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6点，跌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32.5，升4.5；美团306蚊，跌3.4；盈富基金29.42，升2.1。友邦保险102.5，升2.7；阿里巴巴231.6，冇升跌；中国平安86.5，升1.1；比亚迪股份168蚊，跌6.4；比亚迪电子42.95，跌5.65；中国人寿15.98，系升3毫；小米集团24.9，跌4毫。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3，英镑10.831，瑞士法郎8.54，澳元6.044，加元6.307，新西兰元5.633，欧元9.422。每百日元对港元7.1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64。港金现价报16,52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96美元，卖出1787.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将军澳道啊！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好长噶，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咁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喺环保大道回旋处。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啊，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咁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系受观塘绕道嘅交通意外影响。咁我再重复多次，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好长，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咯。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喺环保大道回旋处。较早前青葵公路去美孚方向，近住丽景对出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而家青葵公路去美孚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的分叉位，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着四季名苑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知唔知点解个个都叫马俊伟做时间管理大师？我唔直接答你，我用呢首歌去答你。 做马仔终于上位。 大家好，我是马俊伟。5月3日开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记得收听由我主持的《同你继续倾》。 前路不可估计。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系1970至72年出生嘅人士。要在2021年4月30日或之前换证，而1973至76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1年2月22日至7月9日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2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2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瘟疫、海难、天灾当前，有谁能够舍身为民？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送上大型原创舞剧《妈祖》， 由香港舞蹈团呈现，国家一级演员严红霞导演及编舞，将妈祖的传说与浩瀚的大海搬上舞台。 星期六晚11点，星期日下午1点， 港台电视30日。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啊！十一点之后嘅风速快回吓，报一报天气。 24度气温，相对湿度69%。听正诶，听紧节目《风速快回人》啦，直播室有曾志豪、程振鹏同埋桂花田嘅。 系啊， 系啊。 哇！上次我哋咪话有嗰个实验嘅巴塞隆拿，有个实验音乐会嘅 西班牙啦，系啦。佢就话喂，既然咧嗰个 recap 一下喂， 哦系啊，既然咧佢就话啦，既然个个都有困住晒，不如你咧政府佢哋政府啊吓，话批准咧整一个5000人嘅露天啊，好似系露天嘅 室内 音乐会。佢话咧跟住咧就大家都有啲嘅检测咁嘅嘢，即系都会嘟下佢有冇发烧咁啊，睇下完咗呢个音乐会之后，有嗰个确诊人数有冇上升。 系啦，其实佢就想做几个实验咧，就话系唔系真系一啲叫做群众聚集嘅活动都唔可以有咧？ 仲讲室内添啊， 室内 大型嘅。 系啦，佢话喂，如果我哋又话戴晒口罩，甚至乎佢话咧，如果做咗检测，唔系净系嘟，即系唔系净系话你冇发烧。系啦，佢做埋嗰啲核酸啊，咧有。水啊嗰啲嘢啦，佢话就想做个实验睇下咧，咁样会唔会中嘅？咁我记得我哋讲嘅时候咧，我哋直情话有冇咁卡啊，会唔会太疯狂啊？ 即系好似隔咗一段时间咯，都 系啊，都会觉得正咯。 上个月嘅， 即系希望到真系可以咧，即系咩啊？ 佢想试一次 后生系咪嗰啲咁 啊？啱啊，去做个实验 系啊，又或者你可以俾到好多参考咯。譬如嗱，你先讲佢啲聚会啦，佢哋好中意踢波啊嘛，咁所以譬如英国啊、西班牙，佢哋都好想知道系咪真系波都唔睇得先，美國都係噶，佢哋嗰啲 NBA 咧而家入唔到場啊嘛。 佢而家英超嗰啲全部都唔開啦， 係 啊，全部都係去齋打神功波啊嗰啲。 係啦，咁所以佢就話啦，想試下。咁咧原來咧嗰陣時可能我哋都冇特別提添啊。佢唔係柴娃娃嘅，佢係由當地一間醫院。同埋音樂人聯手發，即係話咧有一啲叫做專家認可嘅背認證咧，即係唔係求其我哋啦，即係大家娛樂公司咁啊出面就算數。 佢哋有要求嘅，唔係話咧啱啱我手都可以入去入場嘅，佢話咧之前都要做個檢測咧，之後先可以係 啊 咁樣嘅。 咁所以呢個就係上個月做嘅啦。 戴口罩。 咁總共有幾多人呢？5000個觀眾，佢哋全部第一，佢哋都有 A B C D 嘅。第一，全部通過病毒測試，起碼你嚟之前就全部冇事。第二，全部都要戴口罩出。第三，冇任何社交距离嘅座位要求， 唔需要， 乜都冇，佢就想 做 翻平时 嘅，系啦，即系100%出席率啦， 只系需要戴口罩， 同埋之前做过检测，同埋你入嚟都有发烧嗰啲嘢嘅啫。好啦，咁然后咧，佢哋就做实验啦，一个月之后有结果啦，终于都， 系啊，紧张啊！噔咁佢个就算系确诊，可能之后嘅确诊过，你点知啫？ 啊，佢点样即刻做咧？嗰、那个结果。 好啦，结果系点咧？ 好紧张啊！点啊？ 好啦，结果咧就系等等，5000个人里边，一个月之后 系 有6个确诊。 六个 咁， 喂，一个月后喎、 啊，冇错。 咁你确诊佢可能其他 周围走 啫， 唔系逐样嚟先。你起码首先你见到原来得6个确诊啫，即 系 我哋我系啦。你无论咩原因都好，呢5000个人里边得6个人确诊啫。 都系 个 喜讯。 你首先系喜讯先啦，系咪先？嗱，第一6个确诊嘅， 犀利。 好啦，然后咧你问嗰样问题咧，佢哋都有考虑嘅，就系话喂，咁究竟点样可以知道咧？佢哋系边度惹翻嚟嘅？系啦，咁所以佢哋都有。有呢一个所谓嘅再做下一步嘅排除， 即系追踪，可能系追踪佢哋。 有4个人就已经被剔除， 系喺 音乐会度感染，即系已经排除咗。 仲有4个剔除， 系啦，冇错啦。喂，你呢个出边自己拈花惹草，唔关我哋事嘅。 咁咪即系得2个， 2个可能都系怀疑嘅啫，未必肯定嘅，系咪啊？ 然后咧，佢话当局亦都认为其余2人染病咧，同音乐会嘅无关可能性系极高。 系， 即系佢都唔叫做100%嘅，不过佢哋呢啲讲法就系话咧，似乎唔关事嘅机会咧就高啲嘅咁样。 犀利， 犀利。 喂，呢个验证， 咁佢咪即系成件 成功咯。 其实即系等于系呢五千人，即系咧，其实佢话咧，嗰、那个事后有一个参与实验嘅传染病学家，即系真系嗱，都系嗰句，唔系阿莫阿寿啊， 即系巴西嘅员工， 唔系啊，西班牙， 系啦，西班牙， 西班牙， 系啦， 西班牙员工， 即系佢唔系西班牙普通一个同你做减肥嘅医生， 系啊， 佢真系同嗰科有关个传染啊， 即系个数字同埋报告咧，唔系笃翻嚟， 佢就 话 啦， 为讲而讲， 系啦，佢就话啦，佢认为咧，只要你事前进行病毒检测，有适当嘅通风，嗱呢个好紧要啊！我哋香港都系话噶嘛，你冇先锋，冇嗰、那个即系活风喺度出去咧，你就好容易会感染啊嘛。佢话只要做好呢两样，同埋你有呢一个戴口罩嘅话咧，佢认为啊就可以举行大型活动啊，仲可以咧零距离添啊！ 哇， 我呢个实验啊，即系我唔知道有几大参考价值。 佢系一个音乐会嘛， 系啊， 即系起码都坐底两个钟啦， 系啊， 即系喺一个相当于咁样嘅时间嘅长度，就同埋咁嘅条件底下，哦，就冇人因为咁而传染。 冇人傳染啊！ 因為根本佢裏邊就冇嗰個病菌。 係啊，咁啊，佢就個個都係 negative 噶嘛，佢係呈檢測完之後，佢先至去入場。 咁啊，世衞應該要講下嘢咯，我覺得。 係啊， 呢一個咁樣嘅經驗。 因為其實咧，嗱，如果用翻我哋香港嚟做例子啊。其实你而家譬如话咧，当你要做嗰啲表演咧，譬如啱啱我哋做完戏嗰啲啦，佢都系噶。你台下固然过要戴口罩啦，咁你嗰啲演员冇唔戴口罩噶嘛，咁你唯一定要做嘅就系你要去撩鼻啦，你去做检测啦，咁然后你仲要系确保咧，就系你做完之后咧，你就所谓匿埋喺个地区里边噶啦， 就唔可以接触嗰啲观众。 系啦，理论上咁如果你接触观众，你就要戴口罩啦。咁其实你都可以咁讲噶。咁我哋嗰台上面嗰啲人咧，咁多人都冇事咯，因为大家。 在观众嗰方面就未话去到我哋要 一定要阴性 检测先可以入嚟睇， 系啦。咁而家你谂翻转头咧，就系、是、如果你要做到呢一个咧，又唔难啦。嗱，因为你都有好多嗰啲疫苗检测噶嘛，同埋你可以特定噶嘛。即系譬如你话喂可能如果佢真系有一个好大型嘅聚会想搞嘅，会唔会就指定呢一批咧就有得做检测嘅咁样？ 其实嗱，早阵子我哋都有我哋香港歌手去做演唱会啊，系咪先？ 而家都有啊。 虽然佢就话喺场馆里面嘅可能是 分隔坐， 分隔坐同埋嗰个入座率唔可以满晒啦， 系 75%， 系啦系啦，咁其实 佢唔使添，佢系啦。如果你对比咧，你唔做检测，纯粹分隔咧个效用咧，我都真系觉得好似西班牙嗰个咧仲科学啲，即系话做咗检测而唔使分隔。因为嗱，你话如果你唔做检测，你斋分隔咧，如果你真系有病毒嘅话咧， 都会成日都话 其实都有可能噶嘛， 系啊，都会传染到。 系啊，嗱，我真系觉得呢个参考性真系好鬼高噶。你起码嚟紧咧有好多聚会咧，就唔使话咧动不动咧就话全部都要取消。譬如你谂下嚟紧康文署都讲到明啦，佢话六四唔会 book 场俾你噶。 佢 疫情關係，咁我都 仲要講户外嘅喎， 户外都唔得喎。其實你諗翻轉頭啊，咁如果人哋呢個實驗咧有戴口罩，你咪強調所有出席嘅人 都要有 要做病毒檢測嘅，係啦、 嗯， 咁咧先至準。甚至乎再唔係咧，好似 A、B、C、D 疫苗氣泡咁樣咧。打咗針咪得咯，係咪打咗針？ 兩針打曬啊！ 係啦，一針兩針都可以打曬啦，咁樣咁都幾好笑啊！所以 我覺得呢個真係一個可喜可賀嘅一個測試，因為佢即係有埋醫護人員、專業人員喺度睇住啊嘛。 係啊，我覺得佢下次咧，下次最好就再做多一兩個嗰啲即係實驗。 譬如咧，西班牙 佢今次五千個就音樂會啦， 下次一萬。 下次喂佢巴塞嗰個足球場八萬人㗎。佢一次可以有八万嘅， 咁 咪室内 啊嘛。 我仲喺度谂，如果我要再做下一个进取啲嘅实验，就系、是、同样呢一个 setting， 不过就试下唔戴口罩咯。 咁又好似唔系几好。 佢哋全部，因为你而家试咗 系 阴性啊嘛， 系啊系啊 系 啊， 七廿二小时嗰只。 如果俾我咧，我会有兴趣， 即 系 逐隔离， 我 都 OK 喎。做一个就 系 冇口罩嘅， 咁应该要再加多隔，全部打晒针嘅。 咁你打針你咪 再 一樣， 係啦，再下一次，再打曬針，究竟會係點樣 咧？除曬罩， 且我哋香港而家呢個 dirty 松同 clean 松已經係咁樣做實驗啦。打曬針嘅就坐到兩點，未打針嘅就坐到十二點。 但佢係同一個室內咯， 係啊，化學 唔準質疑啊！ She's so irresistible, but all the damage she's caused is unfixable. It's where she feel it, can't I look minimal? That's why in front of your eyes I'm invisible. But you gotta know small things also count. You better put your feet on. 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 音乐选民有得拣。 今晚甜淡情怀潘芳芳为你拣嚟两首歌，第一首是 Audrey Hepburn 的 Moon River。第二首是 Beatles 的 Obladi Oblada。 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参加音乐选民有得选，选中最多人支持的歌曲的朋友就有机会得到选民有礼心意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翻嚟。 我话咧，今日呢个新闻咧，我真系睇咁多关于审计署嘅新闻嘅消息咧， 系 真系比较少见。我净系觉得哇，竟然可以，原来可以 objection 噶， 可以 啊， 仲要咁公开添。 系、 我头先嗰只歌就叫 objection 咯， 系啊 ，objection 啊 ，Shakira 唱嘅呢只啊。 有咩 objection 咧？嗱，审计署咧出报告衡工量值嗰件事咧，就向来都有噶啦吓，回归以嚟都咁咧。昨日佢又發表報告啦，咁各大嘅政府部門咧，梗係總有一啲不時啊，需要去改善嘅。其中咧就有係講到入境處，但係入境處勁啊！我係咪應該用呢個勁詞？ 勁 入境處咧，咩事啊？ 積極啊，積極、啊， 真係好積極啊！佢點樣咧？佢發表聲明回應啊，就住審計處咧話入境處咧需要檢討處理邊啲咧假結婚個案嘅調查手法，就話咧。佢發嘅聲明就話，日後咧要加強咧係呢個措施去追查嗰啲嘅假結婚疑犯嘅下落啦。好啦，入境處就話啦，對於一啲唔懂得刑事調查嘅人，胡亂批評執法部門嘅個案處理手法，嚴重破壞入境處專業形象，該處係 深表 遺憾。 好犀利！呢啲咪好愛錫佢嘅同工咯，部門咯， 好少可啊！ 呢啲叫做名副其實，叫唔話得啊， 認真唔話得， 認真唔話得， 係啦。因為向來咧，審計署嗰啲報告一出咧， 都好準確噶嘛， 各個部門咧都通常個口徑就係話，收到呢一個嘅， 我哋會改善嘅， 咁就即係。 最多去到有則改之， 無則加勉， 即係咁樣嘅。係啦，即係通常都唔會話出個聲明，仲要係表示遺憾。 係啊，嗱，如果佢個個案咧，其實你話外界如果想理解呢件事咧，究竟佢批評得啱唔啱咧？佢有個 case 嘅，佢就話咧審計處就發現咧，佢哋曾經有一個假結婚嘅個案咧，就一個男人咧就同三個人結過婚，咁啊，佢個代號就話咧 H， 即係個所謂嘅 husband，就同咧三個 W 結過婚，或者 wife。咁咧，仲要系同內地又有關，香港又有關。咁啊，先同一個結咗婚，幾時俾人發現呢？就係當佢同第二個結婚嘅時候，啲人話：喂，唔係喎，你唔係結咗婚嘅啦咩？咁、然後喺佢同第二個結完婚之後咧，就同第三個結婚。好啦，咁首先已經好誇張啦。咁終於都知道咗啦，好可疑啦。咁然後佢話咧，入境處咧，原來有多次咧就想拘捕或者叫做咧要捉呢個 H 嘅。咁、但係咧不停就原來咧嗰、那個過程裏邊咧就會家訪啦，問佢攞資料啦，問佢喂你係咪真係同呢啲人結婚啊？定係點樣啦？系啦，咁咧佢话呢个 H 老公咧，佢就多次都拒绝接受家访啦，玩失踪啦，唔见人啦，咁直至几时咧？即系呢一个案件系点样完结嘅咧？我冇记错，佢话咧好似系早一两年啊， 系咪过身？ 过身， 原来嗰个 H 已经过身， 系啦，所以点解审计处 拉到佢？ 冇错啦，点解审计处会出呢一个咁样嘅所谓建议或者想去改善咧？就话喂，你嗰、那个即系追缉嘅过程咧，原来系可以。令到个犯人啊 都 死咗啦，原 来 你都仲未能够将佢定罪啦。 点解唔通缉佢噶？ 唔系佢要搜集证据啊嘛，佢仲未有足够证据，佢话佢又未家访，又未攞到咩，同埋好似话佢有个刑罚噶，就系话如果佢再入境嘅时候咧，就会知道佢喺边度，到时就会所谓拉佢噶啦。咁、但系如果佢唔出境，就唔使再入境啦。咁即系你一路都唔会拉到佢噶。 咁唔系有证据就拉咗佢先？ 系啦，咁所以即系你 咁宽限嘅咩？ 你话呢一 路都 case 都好即时拉噶，未有证据都 咪就系唔知个证据有几 唔知佢需要 够啊？ 唔系我哋三个都唔系做刑事嘅， 咪问下啫。 系啦，我哋点知啊？咁样 我咧个兴趣我嘅兴趣咧就唔系喺入境处嗰个办事能力嗰度。 当然，因为我哋唔知啊嘛。 我嘅兴趣咧就系在于咧审计处出报告而系被去。被點出嚟嘅嗰個部門咧，係作出一個回應，係話深表遺憾呢一個表現咧，我就比較少見。 我想問咧，審計處有冇又再回應翻佢？ 未，而家未有，但係遲早都要嘅。係啦，你知唔知呢個叫咩？呢個叫我審計你嘅審計。 係啊，啱啊。 因為通常咧，跟住落嚟啲人就會成日就住呢個審計處出報告咧，就有另一個疑問啦。啊，咁邊個去查翻審計處㗎？係 啊， 係啊， 係啊，我就係覺得佢而家呢一種咁樣嘅回應方法咧，如果審计处唔回应翻佢个回应嘅话咧，咁啊以后就好难做 了。就审计处个定位咧，就真系俾人 因为个个部门都可以用呢一个讲法嘅嗱，因为佢系入境就有刑事侦缉嘅一个过程咧，你唔识。佢就話你唔識，於是乎你就唔準確。 而家好多都 咁其他部門咧， 唔識㗎啦。 唔係啊，其他好多部門，譬如你話海關，可能你話佢緝毒嘅，佢一樣可以話：喂，你都冇緝過毒，你點審我啊？ 咁好啦， 咁審計處就係因為外行嚟㗎嘛，咪咯。 你香港電台啊， 係啊，係啊， 你好似都唔識。製作咁樣啊， 講唔講得嘅咧？係啦，咁如果所以審計處一定要盡快回應，如果唔係大件事啦。 佢又審計你嘅審計，再審計你嘅審計， 我審計你嘅審計，個審計個審計， 好亂啊！ 審計係。 係啦，咁我哋而家希望咧，所有政府部門咧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酒吧、派对房间等六类表列处所，如果员工同访客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客人使用安心出行，今日可以重开。香港派对场地协会会长林汉贤话：放宽措施对生意帮助唔多。但是一定好过停业。林汉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业界主要做预约生意，很多员工都是兼职性质，不会为翻工而打针。客人大部分是年轻人，当中很多人都抗拒打针。他透露自己公司的兼职员工群组原本有40至50人，曾经问过是不是有人接种疫苗，很多人没有回应。或者已经有其他工作而退出群组，目前业界的预订额亦都不多于20%。 疫苗气泡今日起实施，食环署将会巡查处所的执行情况。前线卫生督察工会主席阮佩卿表示，很多时同市民同步取得相关资讯，希望市民或者餐饮业包容前线同事。他又说需要时间消化最新消息，应该怎样执行法例。阮佩卿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对于食肆将会分 A、B、C、D 类营运模式，形容不是一二三四咁简单。前线同事平时要处理很多投诉，工作已经疲于奔命，现时要执行新法例，可以想象压力有几大。对于餐饮处所，如果员工同顾客已经打针，宴会就可以放宽至100人。阮佩卿话担心执法时需要更多人手，希望尽量缩短执法时间，不想骚扰市民。至于巡查人员是否都要打针，他说理解市民的关注，但是视乎部门指引和个人的决定。美国总统拜登在上任100日的前夕，首次在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强调美国要再次迈步向前，化险为夷，将危机转化成机遇，将挫折转化成力量。拜登提到美国的新型肺炎疫情，表示美国正是逐步克服历史上最严重的流行病之一。他亦都提到总值达到$18,000 亿的援助计划，指出需要透过计划和中国竞争。他说美国必须发展和主导未来的产品和技术，没理由风力发电机的扇叶不能够在匹兹堡制造，取代在北京生产。拜登又说曾经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美国欢迎和中国竞争，不寻求冲突，强调将会在印太地区维持强大军事影响力，就好像美国为北约在欧洲所做的一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31点，升160点，总成交金额629.4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463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1点，跌1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35元，升7元；美团305.2，跌4.2；盈富基金29.4，升1.9；中国平安86.5，升1.1；阿里巴巴231.4，跌2毫；友邦保险102.7，升2.9；比亚迪股份168.4，跌6元。比亚迪电子42.85，跌5.75；中国人寿16元，升3.2；小米集团24.95，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2，日元108.63，瑞士法郎0.91，加元1.231，人民币6.471，英镑对美元1.395，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兑美元0.779，新西兰元兑美元0.726。港金现价报16,54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35美元，卖出1,785.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观塘绕道啊，观塘警署嗰度对开咧，因为有意外啊，一带仍然系非常挤塞嘅。龙尾去到环保大道近住宝入路噶，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观塘绕道支路，即系观塘警署附近咧，有意外事故嘅。而家龙尾塞到去环保大道近住宝入路。另外，现时宝林北路去秀茂坪方向，近住翠林路都系多车噶，龙尾去到宝康路近住怡心园。现时宝林北路去秀茂坪方向，近住翠林路带都系非常多车啊。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交通几好嘅，系快线啦，去北角同埋跑马地就多车啲。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塞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淨係公主道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港岛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呢，西区嘅薄扶林道部分路段有啲临时工程嘅。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宝翠园至到蒲飞路嗰段呢，现时车多行车缓慢。安全车速报告有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Thirty 候选名单，全年最受欢迎男歌手。 Top male artist Justin Bieber, The Weeknd, Jason Mraz, Harry Styles, Ed Sheeran. 全年最受欢迎女歌手 Top female artist Billie Eilish, Lady Gaga, Ariana Grande, Taylor Swift, Dua Lipa. 全年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 Top group or band Modern Children, Blackpink, BTS, Linkin Park, Foo Fighters. 立即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5月3日，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op。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内容涵盖多个重要领域，当中包括 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 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 生物、太空、深海、极地等各种安全。 了解国家安全对国家、特区以至每一位市民都非常重要。 我是梁国成， 我是殷伟桥， 我是洪慧文， 我是陈念慈。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一点半翻嚟嘅风骚快活人啦。 系啊，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0%。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而家有豪雨露。 豪雨露， 还记得有多久未好好哭过吗？ 今日要讲一件咧，系上个星期发生喺我同个小朋友参加一个课外活动遇到个经历嚟嘅。嗱，呢个经历咧，我事后发觉啊，系咪做错咗咧？系咪可以做得更好咧？点样能够解决，令到件事变得 更加圆满呢，就是关于他遇到另外一个骚扰他的细路。事情是这样的，我跟他参加那些兴趣班，他每一日都会跟我说，在那个攀石的活动里面，他就说，哎，爸爸，成日都有个小朋友，他成日打我的，他会每一堂都会打我，又不守规矩，老师成日都罚他的了。 有幸运有你，一贯冷漫， 咁我每次就会同佢讲啦，咁啊老师处理咗，咁咪 OK 咯。咁点知一个礼拜又系咁，两个礼拜都系咁。每次我都话好啦好啦，咁我会帮你话俾老师听噶啦。终于上个礼拜我又送佢去嘅时候，一放学佢又同我讲话，爸爸佢又打我啦。咁冇办法啦，我梗系第一时间咧我就要同老师讲啦。我都事先问定佢噶啦。那个同学仔当系叫阿强啦吓，我话阿嗰个阿强而家喺边度啊？佢话阿强走咗啦，咁我放心啦，咁唔使咁尴尬啊嘛，系咪先？当住人哋个面，咁我就走埋去即刻同个老师讲：阿老师啊，阿强咧佢又咧就打我仔啊咁样。系谁不知我个小朋友话阿强走咗嘅意思，只不过系离开咗个班房，其实佢仲系喺嗰个课室范围里边嘅。我一讲完，个老师就话：，诶、欸，我哋而家就啱啱同紧阿强佢讲紧啊，于是乎都几尴尬，因为阿强同埋阿强嘅爸爸同时都喺我面前，而我就同佢相隔唔够五厘米就投诉佢个仔喺度打人。想笑就笑，要嗌。啊，咁我都觉得唔系几好嘅，我咪唯有同老师讲：，哦，好啊，好啊，咁你处理得噶啦，系啦，总之就，我个细路觉得好似又唔系几好啊。老师即刻就撒冧啊！佢就得噶啦，得噶啦，我哋会处理噶啦。你都留一阵啊，我都有嘢想同你讲。 敏锐如像小孩，跟我的狂世 界。喺呢个过程里边，咁我就如坐针毡啦吓。咁我同我小朋友喺隔篱喺度等紧。哎呀死啦！佢会点样处理咧？佢会唔会一间对质嘅咧？叫我僆仔过嚟问下，系咪你两个互相啊有啲咩喐手喐脚嘅嘢咧？咁样啊，但系。我就听到那个阿强咧就发出咗一啲声音，即系呢个声音发出完之后咧，我个心即刻紧一紧，再沉一沉，甚至乎开始后悔死啦，系咪我唔应该咁样投诉咧？因为我听到那个阿强咧喺隔篱发出咗一声好大声，直情系接近失控嘅一声尖叫。有经验嘅大人吓，我谂你喺嗰一刻咧，如果你听到嘅话咧，你都会觉得。佢应该系可能有一啲情绪上面管理嘅问题，佢先至会发出一种咁无意识嘅嗰种尖叫。如若全世你分到噶，究竟系纯粹曳发脾气啊，喺度乱咁嗌嗰啲声啊，定系一种你好似觉得连佢自己都控制唔到自己嘅嗰种叫声咧吓？咁嗰下我即刻有啲后悔啦，因为我会觉得佢会唔会就系真系？譬如话传说中嗰啲 SEN 啊，又或者可能有啲咩多动症啊嗰啲咧，咁但系都开咗口啦，咁我唯有喺隔篱继续等啦。咁然后咧就老师出到嚟，佢就同我讲啦，佢话嗱你个仔咧完全冇错噶，佢咧就仲有好照顾小朋友，系咧呢一个阿强咧佢就有啲。控制唔到啊！佢话系啊，佢每一堂都有闹人，又有打人啊！今次啊，甚至乎有失控咧，就打咗老师添啊！我哋已经同佢讲咗噶啦，叫佢下堂唔好嚟上堂住，叫佢要自己静一静，休息一下先。哇！我个心咧系再内疚多一刻啊，因为我冇谂过佢嘅所谓嘅处理或者嗰个惩罚系要佢下一堂唔好嚟再上堂。咁唯有可以做嘅就系话哦。咁啊，哦，好啦好啦，咁啊，因为老师都话，其实佢每一堂都有发生呢件事，佢哋都冇办法可以处理到啦，咁啊，唯有叫佢就下一堂咧就暂停先。佢再次强调，你个仔冇做错噶，你个仔冇做错噶。但系嗰一刻，我觉得已经唔系边个做错啦，而系啊，又冇得可以再做得啱啲啦。嗱，我系咁理解呢件事噶，我非常之怀疑，甚至乎我谂都几肯定噶啦。应该咧，嗰个阿强咧，佢可能系真系有一啲情绪管理嘅问题嘅。咁佢家长知唔知咧？我谂都冇理由唔知噶啦，因为由第一堂到而家都四五六个礼拜啦，佢基本上每一日都会令到老师要处罚佢嘅。咁我相信佢屋企人可能系知道嘅。 但系佢屋企人亦都可能会有个谂法、就是，咁都想佢同其他小朋友接触噶，都想佢参加啲公开嘅活动。咁你无论当系发泄下精力，又或者希望可能会同其他小朋友一齐，会唔会对佢嘅情况会有改善呢？嗱，呢个好正常，一定会咁谂嘅。咁但系而家就惨啦，可能连呢一个活动嘅机会都失去咗。咁我有印象咧，我望住嗰个阿强大叫嘅时候咧，我都有望住佢爸爸。啊，电光火石嗰一秒咧，我觉得佢个神情啊，我唔知系咪我谂多咗啦，佢都系有啲焦虑嘅，即系甚至乎有一种咧好无奈嘅一种情绪。 装得很花，人海里比赛攀爬。 究竟佢翻到去嘅时候，佢会唔会觉得，唉，又冇咗个机会啦？阿仔，你又唔可以同其他人一齐玩啦，系咪衰咧？系咪衰咧？真系唔知道，可以有啲乜嘢令到呢个爸爸咧，可能会帮轻到佢。 是你这 喺呢件事里边，我谂有好多难处嘅，因为譬如第一。你话个老师可唔可以唔好叫佢停唔翻学啊？你会唔会可以俾多啲精神去照顾呢个小朋友呢？系难嘅，点解呢？你话如果佢真系有嗰啲叫做情绪管理问题嘅小朋友咧，咁你平时你喺嗰啲学校啊，即系我哋讲紧你真系翻文化中学啊、小学啊呢啲啦，个老师都未必有咁嘅精力去处理啊。你记唔记得嗰阵时成日都话？当要融合教育嘅时候呢，亦都有好多老师就叫救命，佢就话：喂，我真係冇办法可以 handle 到咁多，仲要另外俾一啲特别照料佢，更何况係一个兴趣班嘅老师，佢得一个钟头时间，五分钟之后佢就要上下一堂，佢真係冇办法可以分配到呢。咁如果你唔俾呢个机会佢嘅话，又有咩人可以帮助到佢呢？咁係咪每一次佢去其他地方上堂都要上到一半，然后佢就要冇咗呢个机会咧？呢、这个真系我谂咗好耐啊！我相信而家呢个只不过系我哋见到冰山一角嚟嘅啫。佢咁啱就进入咗我同我细路嘅生活当中，咁我哋都系喺一个礼拜里边接受一次呢一种咁样嘅经历。咁但系佢自己咧，佢爸爸咧，可能佢每一日都要面对咁样嘅失控，甚至乎我怀疑佢唔系第一次咧，即系好似俾人哋停止佢参与呢啲集体嘅活动。点样可以好好处理佢未来嘅日子呢？佢个仔我谂都系得六七岁嘅啫，佢条路真系好难行，所以我都明白点解社会上面咧有好多团体咧都希望可以帮到呢一种嘅家庭或者呢一啲嘅儿童，因为如果你俾佢哋就咁自己用呢一种同集体活动，然后希望大家咧各自容忍包容嘅话咧，其实唔实际噶，因为你不停包容嘅话，咁你其他小朋友就真係会俾嗰个情绪可能会影响到。係呀，我讲完出嚟之后呢，我未揾到有啲咩答案。唔知道如果收音机嘅听众你听完之后会唔会有啲更好嘅建议可以点样去好好处理呢？究竟係由嗰个兴趣班嘅老师做起呀，係其他嘅家长可能都应该帮帮忙呀，定係真係嗰个家长可能佢都要再主动啲去揾人去協助佢呢？咁我唯有希望呢，就係佢呢个小朋友可以喺一个好啲嘅地方，一个好啲嘅环境，希望佢可以下次再大个啲嘅时候，佢呢种情绪真係可以有机会慢慢控制，咁佢爸爸同埋佢自己都可以舒服啲，安乐啲。 全世界一天一天变坏，游行还有你。 好，特别交通消息，由于东铁线有列车怀疑咧喺呢个火炭站附近发生故障啊，现时上水往红磡方向嘅列车不能进入火炭站上落客嘅，大家留意住啦。 游行赤子心。总不舍得变卖，荣幸还有你跟我再做反派，而你赤裸裸敏锐如像小孩，跟我抵抗世界病态。若全世界一天一点变坏，游行还有 如像小孩，跟我地球世界病态。 桂嘉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啱听过有周国贤啊 ，Children Song 啊 吓。嗱，又记得啦，我哋之前都讲过咧，日本啲小朋友咧、上体育堂系点话？ 系点噶？ 小朋友日本小学生咧 上体育堂，唔记得？ 唔记得啊？ 系啊。 咪话唔使着 P 衫嘅？ 唔使着 P 啊？我系咪冇翻啊？我 系咩？哦，你冇冇 翻啊？ 系啊，有啲日本小学咧，佢、就系话咧唔俾佢哋着体育衫上堂， 即系要着自己嘅运动衫啊？ 唔系啊。系唔着衫啊！ 唔着衫， 男男女女嘅小学生都唔着体育衫。 吓， 系啊，所以 即系其实系唔着衫咯，唔系唔着体育衫咯。 系啊，系唔着衫 先啱啊嘛，系咯。 咁你上体育堂就唔着体育衫，即系咁讲啦。啊，系啊，你可能唔会咁 咪 着其他衫， 唔系 啊， 所以重点咪唔着衫。 系啦，系啦，唔着衫裤。啊，唔着衫，咁咧即系不论男仔女仔都好。 咁呢、這个我记得嗰阵时候我介绍咧，日本啊，佢哋军国主义年代嘅时候咧，佢哋真系咁样上堂噶、哦。佢哋要做剑道啊，或者做体能训练嘅时候咧，特别讲男仔咧，全部都系净系着条丁字裤噶咋。 咁 所以我怀疑佢咧系咪有啲复古嘅味道啊？ 咁但系男仔啊嘛，咁而家嗰个女仔都系、哦。 咁女仔咁点啊？佢上身乜都唔着。 系啊，冇啊。 小学啊， 小学啊， 哇都唔得噶。 跟住咪俾啲家长有啲系即系 嗰个 都有 理由啦。 跟住你知唔知我睇到一单咧？我其实主要唔系讲呢个嘅，不过我只系话佢哋一啲嘅教育咧有啲奇怪嘅。咁、另外一单咧就系讲紧咧就话去到高小啦， 系 嗱五六年班啦。咁你知啦，女孩子五六年班就开始快育噶嘛。 快育啦，系啊。 咁跟住咧，佢哋话咧女孩子咧都唔准戴 bra 喎。跟住咧，佢话咁点啊？点解唔俾啊？咁佢话。惊你哋咧上完 P 堂咧湿啊，嗰件衫湿咧，咁、跟住咧就湿咧就惊你咧 毒汗啊， 惊你冻亲病。 咁你带多件换咪得咯。 嗱，我真系好匪夷所思。 咁你不如男仔唔准着底裤。 跟住咧佢就话啦，好你要申请咯，就真系又要申请啦。 申请 bra， 申请唔带，唔系申请大 bra 系 啦系啦。咁咧跟住咧佢就话，除非唔系咁家长咪投诉就话，喂我女发育期，你唔俾佢带，咁你会阻碍佢噶嘛，系咪先？即系会等等嘢啦。 你肯定呢个系新闻而唔系咧 A V 嘅桥段嚟嘅。 唔系啊，喂啊，讲紧小学啊， 我 真 觉得呢个真系咩？佢呢个谂法就 系 太过 匪夷所思啊！系啊，匪夷所思，所以家长都好嬲咯，嬲啦。 总之全部都系针对女人嘅，点解？ 唔系，咁你女孩子，你男孩子你唔着上衣冇问题噶嘛？ 唔系啊，个问题系点解所有规矩都系针对女仔嘅？男仔点解话唔准着底裤，惊你出汗？一样啫嘛，你都会冻亲噶。 嗱， 男仔唔准着底衫，其实冇分别噶喎，系咪？ 总之就系有啲咁嘅麻烦嘢啦。咁跟住就话你去申请啦，咁样系啦。咁跟住咧，家长就投诉话咩匪夷所思啊咁。好啦，呢、一个已经系校服上面嘅问题啦。 咁会唔会话如果大个啲唔俾佢用 M 巾嘅？ 等佢天然系嘛？啲天然嚟噶嘛？ 我谂不到佢咩都得嘅，如果咁噶，太夸张啦！ 资讯，但系佢哋咧有啲学校咧，就好得意喎，叫做农业高中啊，即系农业嘅中学啊， 即系同啲务农有关嘅。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农业中学咧，咁佢就话咧有个叫做生命教育课。好啦，你觉得佢嘅生命教育课究竟点去教育佢哋咧吓？嗱，农业中学， 你唔好话俾我听系佢哋养一只鸡同埋养猪仔嗰个啊？ 吓，呢个新闻系啊， 呢个几廿年前噶咯， 唔系喎，佢 唔系啊，呢一种嘢系几廿年前噶咯，佢哋集体一齐养一只鸡啊嘛，然后最尾决定劏唔劏佢啊嘛。 系啊， 阿田， 咪虽然系啫，咁但系而家佢影埋而家啲细蚊仔，究竟系点样睇法啊嘛？ 好多年前噶啦， 咁佢而家都系有啲嘅做法啦嘛， 系我唔啱。 点解我哋会记得几廿年前嘅新闻咧？ 嘿，咁我之前个嗰个除晒衫嘅相睇我头一样啦。 哎呀，冇错啊！ 匪夷所思啊！佢而家 因为生命教育好耐噶啦，系啊， 亦 个争议亦都好耐噶啦，就 系 话残忍啊嘛。 到今天都系未有改善咯。佢系讲紧好多年嘅， 好多年 噶 啦，系啊。 系咁，你听过有啲人未听过啊嘛，系咪啊？咁咧佢就话咧，有啲细蚊仔咧，佢就话佢呢个生命教育课，佢就话要佢哋养嗰啲养鱼啊，今次系讲养鱼。 哦，今次系鱼。 系啦，咁今次养鱼就 咁冇得汤噶嘛？你金鱼冇得汤喎，除非佢养鲤鱼啊。 唔系，佢唔系养金鱼啊，佢养食得嘅鱼啊。 系 养食得 金鱼都系鱼啫。 咁金鱼唔食得噶嘛？ 系咯。 系啊，咁佢养佢话养 条鲤鱼， 养条鱼啊，总之佢哋要食嘅鱼啦。咁佢养佢，养佢一轮之后咧，咁跟住咧就进行呢个咧，咁因为佢系呢个农业中学啊嘛。 系。 咁佢就话啦，咁咧啲食物咧系食物嚟嘅，你知道嘅。咁样，咁所以我哋养佢咧，唔养佢点大唔大点食咧？ 系啊系啊系啊！ 咁就整个过程咧，咁跟住咧到去到嗰堂咧就话嗱，呢条鱼咧就你养咗一个礼拜噶啦，跟而家咧我哋攞嚟劏啦，咁啊柴娃娃咧咁都会做实验室咁样咧，老师又劏啦，但有啲咧就好精好哦，点劏噶？系劏鱼系咁样噶，原来咁噶咁，但 系 好多女孩子都好尖叫啦，喊啊，跟住嗱喊咩啫？佢话呢啲就系佢系我嚟食噶啦，唔系宠物嚟噶噃。即系佢要教育佢哋咯，跟住咧劏完之后咧，仲要煮埋，煮埋，跟住咧就系，嘿，我哋跟住咧就食埋饭啦，一齐要进行呢个食饭，食饭啦，哇！我见到个妹妹阴公猪啊，一路喊住，好似唔知冇咗啲咩咁样，喊住食嗰个饭啊。 其实呢个我即系嗱， 佢哋都成日俾人哋话噶。 佢呢只生命教育咧，我都唔知佢有冇一啲真系咁正面嘅作用嘅。即系你谂下，佢明白咗啲咩啫？明白到所有生命都食得啊？定系明白到即系你对一样嘢唔好咁有感情，因为佢最终都系会消失啦。 都系成为你肚里面嘅囊中物啦， 系啊，即系可能你话咁啱咯，咪领悟呢啲道理咯。不过即系小学佢 唔系佢中学嚟嘅，中学 嚟 嘅，但系 中 学 就大啲啦。 我见到佢，但系啲小妹妹个个好多都喊噶， 个 个喺度对住你，即系啲日本人食嘢嘅时候都会合手。 咁佢 我要食你啦，唔好意思啊，鱼咁样咯。 咁佢呢款咧就同之前有啲唔同嘅，之前嗰啲生命教育咧就话佢哋。集体养只鸡同埋养鸭仔，然后咧佢就要全班投票咧，就话劏唔劏。 哦， 嗰阵时就系咁样嘅。 咁都好啊，有个选择权。 系啊，咁但系其实佢就喺个选择嘅过程里边咧就辩论咯。譬如话点解你要劏啊？因为佢话咁嘢食啊嘛，点解唔得？另一个就话唔得，因为我哋养噶，咁所以而家呢个咧就似乎 skip 咗呢一步。佢直接劏啫。 冇讨论，系啊，冇讨论啊。 直接就劏啊。 原来咧佢咧即系呢个佢话日本基金会咧喺全国有七间呢啲咁嘅中小学咧就系办呢啲嘅叫做生命教育啊，系七间咁多嘅啫。 所以嗰阵时都有已经俾人哋攞嚟讨论过嘅。 跟住咧唔系喎，佢话就佢哋有咁嘅讲法就系话咧，佢哋认为由于全球暖化同埋过度即系捕猎啦，同埋捞即系嗰啲叫鱼类啦，咁样去影响环境咧。咁所以咧，要即系同佢哋讨论下呢啲问题，究竟呢个生命教育课系咪有需要存在呢个讲法咧？佢话即系到而家吓几年嚟咧，都喺度争议紧嘅。咁但系依然都有学生咧。有家长送佢去嗰度，又咪有家长送佢去嗰度去上堂咯。 系嗰阵时我睇过有本日本漫画咧，其实佢都有掂到呢啲题目嘅。嗰套漫画个名咧就即系都几偏锋嘅，叫自杀岛。咁但系佢里边有一幕咧，就系话佢哋要打猎啊，捉咗只鹿，我记得系鹿嚟嘅。佢就话要食咗只鹿，咁然后咧嗰度啲人就话啦，你知唔知要尊重生命咧？你其实应该点做咧？唔系话唔射杀佢，因为大自然都系循环嘅。佢话你要点样尊重佢咧？你是要有需要才要去猎杀，最紧要是吃晒佢。佢话你唔好浪费，唔好为咗享乐。 系啦，所以咪话唔好残暴对待。 佢话呢个先至叫做咧系尊重大自然。嗱，呢个都系一种生命教育嚟噶。你知唔知佢令到好多人咧都会解脱咗好多噶？即系我点都要食你噶啦，我点样先能够做到真系珍惜你咧？就系我唔好嘥，同埋我真系有需要。 系 咁多，仲要感恩咧，你养护咗我。咁可能呢啲就系 生 命教育啦。 多人手，希望尽量缩短执法时间，唔想骚扰市民。至于巡查人员系咪都要打针，佢话理解市民嘅关注，但系视乎部门指引同个人嘅决定。美国总统拜登喺上任一百日嘅前夕，首次喺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强调美国要再次迈步向前，化险为夷，将危机转化成机遇。将挫折转化成力量。 拜登提到美国的新型肺炎疫情，表示美国正是逐步克服历史上最严重的流行病之一。他亦都提到总值达到18,00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指出需要透过计划和中国竞争。他说美国必须发展和主导未来的产品和技术，没理由风力发电站的线叶不能够在匹兹堡制造，取代在北京生产。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此外，覆盖华南沿岸的云带正是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星期日晚上至到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36点，升165点，总成交金额67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3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1点，跌1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34.5，升6.5；美团305元，跌4.4；盈富基金29.4，系升1.9。阿里巴巴231.4系跌2毫，中国平安86.25升8.5，友邦保险102.8升3元，比亚迪股份167.3跌7.1，比亚迪电子42.6跌6元，中国人寿15.96升2.8，港交所480.6跌8.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2，英镑10.823，瑞士法郎8.532，澳元6.042，加元6.307，新西兰元5.627，欧元9.4119。每百日元对港元7.1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85。港金现价报16,54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4.86美元，卖出1,785.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有关东铁的交通消息先啦，嘅情况先啦。东铁咧，由于咧有列车的故障关系啊，咁所以咧现时咧。东铁线去红磡方向的列车咧，唔可以进入火炭站嘅，咁啊需要绕过马场站就继续行驶，咁啊列车系不停马场站嘅，因为列车故障嘅关系啊，喺火炭站嗰度啊，咁而家咧系要绕道去绕道马场站就唔停马场站，咁啊至于去上水方向列车咧就可以喺火炭站嗰度上落客。东铁线而家来往上水至红磡站嘅列车，整体时间咧系要维持10至10分钟一班嘅。咁大家留意一下东铁线，因为咧火炭站嗰度有故障啊，而家列车系要绕过马场站噶。咁跟住咧报告路面嘅情况啦。头先咧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观塘绕道支路嗰度咧就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现时嗰度咧都仲系非常之多车，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过咗宝邑路。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观塘绕道支路，即系观塘警署附近啦，有意外啊，塞到去环保大道近住宝邑路，其实过埋噶啦，亦都影响到咧而家宝林北路去秀茂坪方向，近住翠。近住呢个翠林路咧，都系多车嘅。而家宝林路啊，去秀茂坪方向，近住翠林路，交通都系非常之繁忙。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唔塞车，咁但系跑马地同埋北角线咧，交通繁忙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附近。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塞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其他路面交通情况，港岛 西區的薄扶林道去中環咧，因為部分路段有啲臨時工程啦。寶翠園至蒲飛路嗰段咧，車多行車緩慢。九龍區方面啦，龍翔道去荃灣澤安村至豐力樓一段咧，現時都係多車噶。安全車速報告由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同埋獅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神光第一线，神光 DSE 打气加油站。 请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 指定的贴留低你的打气说话， 就有机会在四月三十号朝早九点到十点， 神光第一线的神光 DSE 打气加油站给主持读出。 四月三十号，神光 DSE 打气加油站。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4月30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通知书已列明今年重估的应课差饷租值，如果要反对，必须在5月底前以书面提出。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记得提你老公要啱 size 啊！ 我知噶啦，冇咁大个头，唔好戴咁大顶帽啊嘛。 佢哋系咪话我不自量力啊？ 仲有阿田，提佢记得要扎啊！ 经文啊，佢成日嫌麻烦啦，唔肯扎啊！ 喂，你两个究竟讲乜嘢啊？ 诶，讲紧你去工地翻工个顶安全帽要啱 size 咯， 唔系咯，吊运嘅时候啊，要扎好啲嘢啊，唔好散收收啫嘛。 哦，咁我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免遭堕下物撞击，安全要点你要识。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以前选过特首的那个叫胡须咩啊？ 胡须佬？ 不是啊，成日用歌士的那个叫咩 Sir？ 哦，曾 Sir， 哦，第一个字是曾字。 系啱啦，第二个字啊，面上边啊有粒嘢啊，嗰啲我叫咩啊？ 麻？ 不是啊， 系暗疮。 系啊，人各有咩啊？ 哦，人各有志，系个志字。 啱啦，你第三个字啊，食自助餐咧，第一时间咧扑出去攞嗰啲生嘅咩啊？ 生果？哦，我知啦，嗰、那个系果字，曾志果。 不是啊，边有人扑出去攞生果啊？梗系攞生蚝啦，系个蚝字啊！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嘅曾志豪。 哦，你话嗰个成日讲 sorry sorry 嘅曾志豪咪得咯？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最近我哋嘅宣传声带咧比较澎湃吓、 啊， 所以令到我哋而家开场嘅时间越嚟越压后吓、啊。 因为有啲资讯大家一定要 好重要嘅， 系啊， 冇错、 啊， 有报报天气先啦、 啊、吓。好啊，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 正所谓啊，呢、這个世界上啊最大嘅空间就系进步空间啊。 系啊。 而呢个世界上咧最难答嘅问题咧，可以就系话见工嘅时候，大家问你嘅问题。 系啦， 我谂同佢叮当码头嘅应该都系你嘅伴侣问你嘅问题，系啦，差唔多。 跳咗落海，究竟你救边个先？ 啊，类似啦，又或者比较难答嘅，通常都系你嘅伴侣问你做乜咁迟翻啊？你琴晚去咗边啊？呢啲你都系唔知点答嘅，答错都系死嘅。 系啊， 你冇问过咩？ 我冇， 哎呀， 我话我知噶， 系咁啊， 我一放工就揾我噶。 系，因为你啲答案好难问啫。咁样呢几日咧，网上面咧有一条就系嗰啲叫做人事部门咧问一个建工求职嘅问题。就咧引起好多人讨论，因为咧佢好似 IQ 题咁样嘅，佢出到嚟 系啊，要听你噶， 大家纷纷都谂紧点答系最好咧，咁样、 哦、好好过嚟听下。 就咁嘅，佢话啦，面试嘅时候个 HR 咧就问佢啦，你亲人今晚有饮宴，冇讲咩饮宴，总之有饮宴啦。但系你未完成手上嘅工作，请问你会点做？ 哦，完啊！ 完，请答，好简短嘅问题。总之你有个亲人啊，佢今晚请饮，唔、 啊、 知咩饮啦，你唔好理佢啦。咁请问你会点咧？ 认真、哦，我觉得呢个咩饮咧系紧要嘅、哦， 如果是一个要譬如咁讲吓，佢要飞啦之后啦，饮完呢餐之后佢要移民啦，咁我餐饭我觉得紧要嘅。 我唔理，我要只要你答我啫。请问你， 我会答我个 HR， 我要话 你请答啊。 唔好意思啊，老板，即系咁讲啊，我会视乎咧嗰一餐饭究竟系真系紧要唔紧要嘅。譬如我即系举个例啊，我会举个例，譬如即系头先嗰个移民饭啦，或者系结婚嗰个咧，我觉得系紧要嘅。譬如我妈80岁生日嘅，我都觉得紧要嘅。 系 即系咁，所以咧就视乎睇下嗰餐饭系点啦。如果未完成手头上嘅嘢咧，我会睇下嗰个紧急程度。我分分钟我会食完之后咧，我就翻翻嚟公司再做，又或者我拎走跟住边做边食，咁我都会完成我个任务。我亦都想去埋嗰个食饭嘅。 即系你嘅意思系兼顾嘅， 系啦。 但系你未做晒啲嘢，你又走去食饭啊？ 唔系啊，我就话我拎埋去咯，我就或者 去 食完饭或者翻嚟再做，或者拎翻屋企做咯。 你肯定你拎埋去，你系可以专心完成到你嘅工作，即系你觉得我俾你嘅工作系可以咧，你一路食饭一路做都得嘅。 唔系嗱，即系咁样，我会咧睇下个视乎情况啦。咁总之我会完成为止咯，我就唔会话第二朝咧两手空空。 视乎情况，即系你嘅意思就系睇下有冇啲嘢比工作更紧要嘅。 哦，咁有啲嘢事情系工作，有啲嘢系工作，紧要过工作噶。 嗱，冇错，呢个咧就系桂花田一个已经嘅咧喺职场上面打滚啊，拼搏咗20几年嘅老 pat pat 咧，佢就会得出呢个结论，有啲嘢比工作更紧要。 咁梗系啦， 冇错。 喂，傻的吗？我妈唔紧要过你份工作，系咪先？咁讲系咪？ 系啦，嗱，咁咧，但系答佢嗰个网民咧，佢就好明显冇我哋咁老经验啦。 佢 可能真系年轻又需要搵工噶嘛。咁咧，佢就谂啦，死啦！即系佢分享翻佢嘅过程，话死啦。咁佢即系摆明问我系边样紧要啲啦。咁老虎都话工作紧要啲啦。咁佢点答咧？佢已经尽量得体噶啦。佢就话：我会揾其他同事帮忙。大家同心協力，盡快完成工作，體現團體精神。 哇，這個都 OK 嘅， 這個幾好啊， 即係 OK 嘅，因為團合作精神好緊要啊嘛。係 啦，嗱，佢仲要識個包裝，佢唔係話卸俾人，佢話咁咪大家 teamwork 咯，咁咪好咯咁樣。誰不知個 HR 咧聽佢咁答之後咧就話啦，如果冇其他同事可以幫你咧，而且嗰個係你好親好親嘅親人咧，即係話你諗住靠同事做完之後先去咧，係唔可能嘅。而嗰個係親到咧，你不能夠唔去嘅。咁你會點做啊？咁樣，咁嗰個網民就話啦：，咁啊，咁冇辦法啦，都係工作為先。老虎都係工作為先嘅。我都话啦，唔系个个可以好似你咁咧答得出咧就哦。如果佢严重嘅，我就即系饮咗先噶啦。 如果我还尚年轻嘅，跟住我就要为份工嘅。 你仲要第一份工嘅， 系我要为份工嘅。咁老老实实我咧，我都会以工作为先，因为佢咁考量我嘅时候咧，咁佢梗系会觉得喂，梗系工作嘅行先啦。 系啊，嗱而家 交通上面行 先。冇错，而家交通行先嘅。我哋演绎之前咧就读咗个交通消息先。特别交通消息，由于东铁线火炭站有列车故障。东铁线上水往红磡方向嘅列车又唔可以进入火炭站嘅，需要绕到咧马场站继续行车。咁啊，列车咧就唔会停咧马场站嘅。咁啊，往上水方向嘅列车咧就可以喺火炭站度上落客。东铁线来往上水同埋红磡站嘅列车服务咧，而家就维持10分钟一班。整体嘅行车时间咧，预计需要额外嘅10至15分钟嘅，请乘客咧为行程咧预留充足嘅时间啦。咁啊，因为东铁线火炭站咧有列车故障啊，所以东铁线上水往红磡方向嘅列车唔能够进入火炭站，要绕到马场站继续行程嘅吓。咁啊，详细情况咧留意住我哋最新嘅交通消息啦吓。好啦，嗱，咁啊呢度咧其实亦都有一个好好嘅同事咧。佢系老细嚟噶嘛，所以佢可以咧回应我哋咧呢一个如何面对建工问题咧。我谂你嘅参考价值又会大啲系嘛，程振鹏 系讲紧我啊，系咪 啊？唔系你 系 坚人啦，你系坚人， 你 坚 人啊嘛， 系啦，你系 HR 嗰个， 你就坚人，我就坚刺啫，系 啦。咁就题目就系讲紧 个 HR 咧就问啦，你亲人今晚设宴，但系你未完成手上嘅工作，你会点做咧？咁咧嗱，而家有个网民咧，佢就话：哎呀， 有个年轻嘅网民 系啦，佢话我答咗啦，但系咧。答嚟答去都唔啱啊！佢点答咧？佢话啦，我揾其他同事帮忙，大家同心協力，尽快完成工作，体现团队精神。 系咁啊！但系嗰个 HR 咧继续咧就话啦：，喂，唔系，如果你份工作咧系冇人可以帮到你，得 你一个人做到 嘅 啫。 而嗰个系你好亲嘅亲人嚟嘅，咁你点算咧？好啦，咁个网民就唯有再答啦。佢就话：， 都系以工作行先。 咁冇办法啦，以工作为先。我散场前赶到咪 OK 咯，咁样。咁 HR 再继续唔放过佢啦。 如果份工要做到听朝咧，凌晨通顶嘅咧， 哇！真系咁执佢， 系啦。跟住佢听完之后，佢话我眼湿湿就走咗啦。然后佢就喺度发文问啲网友， 吓佢眼佢冇答到就走了， 佢唔知点答，因为佢已经佢话我做完咪去饮咯，饮到都 OK 啦。点知人哋话要通顶嘅，咁点啊？跟住佢就话我眼湿湿走咗，然后佢就问啦，各位啊，究竟 HR 想问我啲咩？佢想我答佢啲乜嘢啊？ 其实佢 我已经不停，我已经不停话呢一个叫做工作为先嘅啦，咁样。系啦，阿老细，你作为一个老细啦，你觉得呢条题目其实问啲咩嘅咧？ 咪就系你快做埋先，点都系做咗先咯。 但佢又不停强调话你嗰个饮宴好重要。 系啊，你好好亲好亲好亲嘅亲人。 有咩饮宴系咁重要啊？ 哇，好多哇！头先我都讲好多啦。 嗰啲咩九十大寿啊？ 系啊，嗰啲阿爸阿妈 farewell 宴啊， 系啊，或者移民嗰啲，我系屋企人移民啊，可能好耐都唔见啊，咁样结婚。 如果系系饮宴咧， 佢系讲紧饮宴噶。 系啦，饮宴咧，我会系想象到一定系开心事啊。 系咯。 如果是不开心事呢，我就 咁就唔会叫饮宴啦， 我就会摆低个工作去做咗嗰样嘢。 咁即系开心。 如果嗰件事如果嗰件事系红色呢，我会呢系做咗嘢先嘅。 系啊， 因为我觉得开心嘅嘢，咁我少我一个去帮佢开心。但如果嗰件系白色嘅嘢呢，我就会做一件白色嘅事， 但 就唔会做个工作。 如果系你伴侣呢，可能你伴侣唔知几多十大寿嘅。缺咗你一个唔得㗎喎，最佳配角、最佳主角系你 喎。咁唔怪之得我。咁啦， 暂时天煞孤星咁样系嘛？好啦，嗱，咁咧 我真系会做咗嘢先嘅、哦。 系， 你知道我哋啲工作即系如果唔做咗，咁边个做啊？ 唔系，咁可唔可以又即系两样嘢可以叫做同时去处理？去到最终啊，可能即系嗰个 HR 都会继续执嘅。即系我话咁，你即系你份工要顾住家人啊，咁可能佢都会咁、 啊， 到时咁问嘅，系咪先？你唔知佢点问？ 咁 我都会话俾你听，系啊，我会着重我家人多过份工。 因为头先阿田咧，佢就以佢一个咧老 pat pat 嘅身份咧，佢就话睇下嗰个饮宴有几重要啦。如果饮宴好重要嘅，我就会觉得我就会先去咗饮先噶啦。 咁呢个都系好正常嘅想法， 但系唔系个个讲得出口噶嘛。 嗰件网民嘅事就系似乎嗰间公司咧系唔俾佢选择啊嘛。 唔系，咁我而家咧，大家系唔明白 HR 其实 想 问啲 乜？ 因为前台词咪就系想你。做咗嘢， 佢已经系答咗噶啦。 佢已经话咯， 佢已经答咗，我会做嘢先咧，但系都俾人质啊。 系啊，佢话做完嘢先去，即系去到讲一次完食诶 我 谂 咧，嗰个公司嗰个朋友系想咧逼到嗰个员工咧系明白，公司一定要摆第一。 系啦，但嗱唔知道，咁咧有啲网民就帮佢分析咧，啲网民分析咧就话揾到个破绽。佢話咧，大家有冇留意一個破綻啊？ 佢係男定女啊？ 唔係，冇分 嘅。 個破綻係咩咧？佢就話啦，喂，如果好似個 HR 嗰個前提咁樣，係一個重要嘅親人，又要有啲咩飲宴嗰啲啦。佢話你唔會今朝先知係嘛？你應該一個月之前就知道，譬如九十大壽或者係 farewell 食個晚飯，又或者嗰個係你伴侶，唔知有啲咩好嘢。佢話你一早攞假啦。有乜理由你会去到话？哎呀，死啦！我今日有个好重要嘅亲人咧，有个宴会啊！佢话冇可能咁样嘅，边会临时摆酒啊？你呃我咩？临 时俾份嘢你做就会 系啦，临时俾份嘢做你就会 搞到你迟到。 系啦，咁但系你应该通常如果你要嘅就一早攞假或者咩啦。佢话呢个可能性好低嘅，所以佢话咧，佢觉得呢个系佢系特登刁难你嘅。 咦？咁即系摆呢条题目出嚟嘅嗰个系好惨啊！嗰个朋友其实唔值得可怜咯。 唔系啊，系佢俾人哋即系 俾人 哋玩啊，又或者唔叫玩嘅，因为其实咧，我哋都怀疑咧，呢啲所谓嘅人事部门咧，佢唔系要你有个好，佢唔系有个官方答案嘅，佢纯粹想睇下你点样可以应对嗰啲难处啊，点样去面对个困难啊咁样咯。咁所以有啲网民咧，即系唔使捞嗰啲咧，咪可以摁摁脚答佢咯，话你咪同佢讲，叫个亲人嚟公司摆酒啦。咁我咪做， 系咪可以咁讲啊？ 梗唔得啦， 拎埋嘅嘢去摆酒嘅嗰度做啦。 系啊，有啲就话啦，我去到影低一张相，然后就翻公司噶啦。系啦，有啲就话啦，你都系想我话工作为先啫，咁我咪答佢咯。我冇亲人噶，你请我啦。我冇亲人噶，我唔会遇到呢个情况噶。 唔使咁样， 我吞咗啦。 咦，咁咪阿彭姐咪可以咯？ 系啊，你要讲到咁夸张， 反而我 话 我个亲人咧，佢讲大话。 系啊，跟住咧，如果你睇网上面呢啲咧，所谓 HR 嗰啲刁钻问题咧，我见过其中有一个咧，哇！如果真系遇到咁嘅老细咧，真系想死啊！但我觉得好有喜剧效果。佢嗰条问题咧就咁啊，见完一轮之后啦，突然间问佢就话：你平时有啲咩嗜好噶？ 咁啊都正常啦。 好啊，打下牌啦， 打下牌啊，或者 睇下电影啊， 睇下电影啊，咁样咯。 书局啊， 好啊，好，当你讲睇电影，好啊，睇电影啊， 睇咩电影？ 你会唔会可以去到做影评人嗰个级数噶？ 我冇啊，我睇电影噶咋， 就睇电影噶咋，所以咪话你呢啲人废咯，你嘅兴趣净系爱嚟得个兴趣，都做唔到一个出色嘅，所以你咪打工，我咪老细咯。 哦， 佢咁样佢， 你系想发泄下啫？ 唔系啊，佢真系咁样啊。佢话嗰个人咧， 你个位挑个位嚟踩人哋。 佢话嗰个建工嗰个咧，佢谂住答得好 casual 嘅话，我会跑步同埋踢波。佢话 咁你做咩教你？ 佢话你踢波同埋跑步咧，去唔去到做奥运选手嘅？佢话我都系自在玩下咧，我做唔到奥运级数嘅。所以咪话你咯，啲后生仔净喺度玩。所以我做老细，你咪喺度打工咯。 哎呀， 你都做唔到最好。 咁我可唔可以跟住 develop 落去就是？哎呀，咁但如果我都能够啊，你跟到你打工咧，我都好荣幸啊。 何不擦鞋咧？我又觉得 佢都讲到呢句，跟住我 都咁啦。 系咪真系会有啲老细去到咁偏态？ 好似你今日咁啊，老细唔该你瞓低嚟同我讲啊，咁打横嚟讲啊，真系。 哎呀，好在我哋咧见呢份工嘅时候，我哋冇面对过呢啲问题咋，又冇咁样刁难我哋咋。 我哋个部门老细好咯。 我没有非要记得你给的温柔，就算是我还看不透，回忆像一把锁。可锁住的人却只有我，没学会逃脱，学会寂寞。关于你的话题太多，不是付出就一定才得到结果，奔波故乡的一直是我，逼着你故作沉默，像是没有爱过我。别再管我，别再回头，都是我的错。有些事不知道，或许是也比较好过，让你的快乐变成折磨，我还能说什么？ 想起边位小童、中童、大童呢？ 从前好知己，分开天与地，三个人再见，从屏幕说动态，熟悉一张脸，生疏竟然挂念，快 事入面设定咗三个人成长嘅故事。阿 Ken 话呢个古仔林若玲想写好耐噶啦，但一路都未遇到合适嘅曲。直至今次就由佢去演绎成长各散东西嘅唏嘘。作曲嘅新风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明，监制舒文。 从前好知己，今天方发现，恐怕难再见。 上榜两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星期第十八位，红赤立，你那边好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表示，东铁线有列车在火炭站附近发生故障，由于列车停在火炭站附近的主行车线上，现时东铁线往红磡方向列车不能够进入火炭站，需要绕道马场站继续行程，列车不停马场站。至于往上水方向的列车就继续可以在火炭站上落客。东铁线来往上水及红磡站的列车服务现时维持10分钟一班车，整体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0至15分钟，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足时间，工程人员正在现场处理。疫苗氣泡今日起實施，食環署將會巡查處所的執行情況。前線衛生督察工會主席阮佩卿表示，很多時同市民同步取得相關資訊，希望市民或者餐飲業包容前線同事。他又說需要時間消化最新消息，應該怎樣執行法例。阮佩卿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对于食肆将会分 A、B、C、D 类营运模式，形容不是1、2、3、4那么简单。前线同事平时要处理很多投诉，工作已经疲于奔命，现时要执行新法例，可以想象压力有多大。对于餐饮处所，如果员工和顾客都已经打针，宴会就可以放宽至100人。阮佩卿表示，担心执法时需要更多人手，希望尽量缩短执法时间，不想骚扰市民。至于巡查人员是否都要打针，他说理解市民的关注，但是视乎部门指引和个人的决定。长征五号 B 遥二运载火箭朝早11点几成功发射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升空。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管理控制中心，能够容纳3名太空人长期在太空轨道生活，每名太空人都有独立的睡眠环境和专用卫生间，亦都有餐厅和锻炼区。核心舱内采用先进的通讯技术，太空人可以在太空使用网络和地面联络。內地正是構建能夠在太空軌道上長期運行的大型空間站，開展大規模的太空科學實驗和技術試驗，亦都可以作為太空母港，為其他航天器提供軌道服務。中國的空間站位於地球表面大約400公里外的近地軌道，天和核心艙再加上2個實驗艙，重量將會達到70噸，預計需要在2年間進行11次發射任務，整個空間大約有110立方米，可以實現3人長期駐留、6人短期駐留。本港地區下晝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未來2、3日大致天晴同炎熱，星期日晚上至到下周初有幾陣驟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生指数报29251点，升180点，总成交金额68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3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1点，跌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33蚊，升5蚊；美团305蚊，跌4.4；盈富基金29.4，升1.9；阿里巴巴231.2，跌4毫；中国平安86.45，升1.05；友邦保险103.1，升3.3；比亚迪股份167.3，跌7.1；比亚迪电子42.6，跌6蚊。中国人寿15.96，升2.8；港交所480.6，跌8.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3，日元108.65，瑞士法郎0.91，加元1.231，人民币6.472，英镑对美元1.395，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79，新西兰元对美元0.725。港金现价报1654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3.61美元，卖出1784.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urple 32 候选名单， 全年最受欢迎日本金曲。 Hey Butsu-san，怪物小姐 Hirai Ken featuring Imio， 平井坚 featuring Imio， 爱妙。 誰にも言わない、不向任何人訴說。宇多田ヒカル、宇多田光。 探店感電 Unit Kenshi 米津玄師。 コムラ、 炎、 Lisa。 クノハネ、無垢的羽毛。玉置浩二、玉置浩二。 立即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5月3号。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urple。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喂阿天啊，记得提你老公要啱 size 嘅。 我知噶啦，冇咁大个头，唔好戴咁大顶帽啊嘛。 佢哋系咪话我不自量力啊？ 仲有阿天，提佢记得要扎啊。 经文啊，佢成日嫌麻烦啊，唔肯扎啊。 喂，你两个究竟讲乜嘢啊？ 诶，讲紧你去工地翻工个顶安全帽要啱 size 咯。 唔系咯，吊运嘅时候啊，要扎好啲嘢啊，唔好散收收啫嘛。 哦，咁我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免遭堕下物撞击，安全要点你要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猴仔，猴仔啊，哎呀，过一过梨树啊！ 喂，细佬啊，妈叫你啊！ 你话我瞓咗啦。 哦 ，OK。 喂呀，作死你咩？ 咩啊？我唔会为咗帮你而讲大话噶噃。 猴仔，过嚟啦！哎呀，真系有啲嘢要俾你睇啊嘛！ 妈叫你去啦，可能有笋嘢咧，快去啦！哎呀。 嘛，又要我睇乜嘢啊？你上次先俾我睇你嗰啲巢掹掹嗰啲脚皮好核突啊！ 仔呀，边有啫？哎呀，乱咁呃嘅。哎呀，我同啲麻雀脚讲咗啦，话你又想转工啊？ 哦， 叫佢哋帮下手睇下有冇笋工咯。 哇，咁好啊，妈真系 仔， 真系识人好叻好多嘅喎，真系。 几时都识人好个识字啦，系又唔使两日啊，我啲麻雀脚啊，哎呀，劲啦。六份工搵过你拣啊，你望下有冇啱啦，衰仔、啊。 哦，好啦好啦。 嗱，有位大厦保安员、便利店收银员、仓务员、物流快餐店，你中意边份啊？ 喂，细佬啊，你想转工咩？你寻日先话咧份工翻得唔错噶，咩事要转得咁快啊？ 所以你见我头先都冇反应咯，我都唔知道自己想转工。 你被转工咋嘛？ 系咯，阿妈你想做咩啫？究竟？ 系啊，想你转工咯。 喂，阿妈，佢难得自己搵到份中意嘅工，你点解唔俾佢做啊？佢大个噶啦，佢做工出嚟赚钱养你噶啦。 点解啫？哎呀，阿妈梗系惊佢份工危险咯，啊唔想佢做落去咯。哎，你做家 姐你关心下佢先得㗎嘛你呀、啊。哎呀 真係傻的嘛你真係。喂你又听边个麻雀脚讲呀喺工地做嘢好唔安全唔係话。如果唔係呢个香港冇嘢起㗎啦个个都唔安全俾你做。 边使人哋话我知呀、啊、不过虽则都系陈师奶啦前日 send 俾我睇话喺工地工作啲呀工友呀、啊。好易俾嗰啲高处倒下物件啊撞伤啊尤其啲撞击头部受伤严重啊哎呀真係可能连命都冇㗎嘛为咗份工冇命哎呀好牙烟啊 妈 佢係所得 咁有潛在危險，咁咪有預防措施可以做噶嘛？咁為咗防止工友咧俾嗰啲下當物件擊中，承建商咧或者僱主咧，其實都應該實施一啲良好嘅工地管理嘅。好多物料咧都應該被放置喺合適嘅存放點嘅，咁一定唔可以將鬆散物料放置又或者堆疊喺樓邊或者窗邊嘅位置。你放心啦， 咪就係咯，擔心唔擔心啊？真係啊！唉，就算啊冇物料放喺樓邊啊，如果有工友在楼边做嘢嘅话，佢嗰啲工具都有机会跌咗落街嘅。咁呢个情况咧，就可以咧用轻便嘅手工具挂绳啊，将手工具咧直接系于佢哋嘅身体上面啊，合适嘅系揾贴诶点嗰上面，例如边度啊，手腕啊，全身式安全带啊，又或者咧工具腰带啊嘅系揾环，防止手工具从高处堕下。咁个扣咁稳，点会跌啫？ 系、哎、多谢你啊，家姐，估唔到你都要帮我补充到。 我都是记啲唔记啲嘅啫。 所以承建商咧系会实施咧唔同嘅预防措施噶。用你嗰个例子嚟讲啊，喺大厦嘅外墙咧，承建商咧都会设置斜山咧同埋保护幕噶，咁啊用嚟挡住咧同埋承接咧堕下嘅物件噶。 系啊，而喺地面啊，承建商都会啊将嗰啲有物料堕下同埋有机会啊击伤工人嘅地方啊进行呢个围封啊，平时嗰啲带啊封住佢唔俾行啊，咁咪 OK 咯。又会张贴啲警告啊喺当眼处提醒工友咧吓喺嗰个范围啊会有机会咧啊物件堕下嘅危。厉害噶，担心咩咧？系， 唉，就咁听落咧，好似啊，承办商、承判商、承建商都好啦，系可以做好多预防措施，防止到个意外喎、啊。有， 解啊，当然啦，仲有好多啊，其他适当嘅预防措施啦。嗱，阿妈听住咯，唉，因为人讲你又担心咁样，嗱，听住咧，例如有啲咩咧，若有呢个吊运工序，咁喺吊运嘅期间咧，应该咧清楚划出呢个吊运区，系啦，有个 area， 咁咧就系禁止其他工友进入啦。当然，承建商啊都要确保啊物件。是以正確的捆索方法扎好它是啦绑稳一点好像绑住你散收收的头发这样就不可以呢、啊、就乱晒大龙啦散收收这样啦吊运那些物件的 是你就散收收啊哎呀衰女包啊哎那么小佬仔啊猴仔啊那你啊返工在工地做事的时候呢有没有戴那些安全帽的、啊、你一定要戴 噶喎。 阿妈，上次我带女仔入嚟嘅时候，你已经大大声问我有冇戴安全帽啊，吓亲个女仔啊！ 咁唔戴安全帽，整亲个头点算啊？ 咪就系吓亲佢咯。 都系整亲个头嘅啱啊！ 系啊， 咩头都要保护啊，膝头啊，膊头啊。 你唔好再问啦，我以后 手指头啊， 我带唔到女仔翻嚟噶啦。 关咩事啊？多事过你。 安全帽我有戴，法例要求我哋咧一进入工地范围里边咧就要佩戴合适嘅安全帽噶啦，目的就系为咗减低咧头部受伤嘅危险，所以咧承建商咧佢已经提供有帽带嘅安全帽咧俾工友使用噶。 啊，但细佬啊，细佬 咩啊？ 即系咧，你平时着啲衫咧，嗱系 U 嗰啲咧，即系着晒啲 oversize 嘅衫咧，我真系要提醒你话吓，安全帽咧系一定要戴得啱。戴得好，咁样先至可以有效发挥佢嘅保护作用。你唔好咧个头啊细啊，但系大顶帽咧贪大佢话。 哎呀，家姐啊，你都知道着啲啱 size 嘅咩？好心你唔好成日再着自己 B B 嗰阵时嗰啲衫咧，折到一忽一忽两忽咁样。我知噶，佩戴我安全帽啊，特别系有帽带嗰啲咧，就好似其他个人防护装备一样啊。你要当佢咧系预防意外嘅最后措施，所以我哋咧首先都系要做好工地嘅安全措施，避免工友咧俾毒下嘅物件咧所伤嘅。 系啊系啊，啊细佬啊，为咗保障你嘅安全，咁你记得要遵守承建商嘅安全守则，唔该你每日，不如咁啊，你每日背三次俾阿妈听咧，等佢唔使担心， 好啊、 帮你揾工啊。 但系阿妈已经成日背住咧，要你快啲嫁人噶咯，咁啊真系有排暗噶咯，真系。阿妈 咩？ 但系咧，我想讲翻你应我做咩啫？ 我 叫阿妈，我叫阿妈，唔系叫你啊！你惯咗啦你。 阿妈 真 系 阿妈，我唔应我。 咩啫？讲啦，系呀，两子弟从头 废。妈，妈， 讲啦！ 我真系唔想串工啊！我翻工嘅时候，我一定会跟足个程序、安全守则，我会打醒24分精神。不如你放心啦，好冇？ 哎呀，听你啊讲得咁流利，应该啊真系对安全守则啊熟嘅。 系啊， 咁啊放心咗啲啲，嗱啲啲咋吓？嗱、 哦， 话是话女吓，估唔到你啊对啊工作安全守则啊好认识喎、啊。 使乜讲阿妈？是你太不了解我哋啫，要话你乜都唔识啫。 我见你话揾工揾咗4-5个月啊，唉，冇份见成，都唔知系咪真系有见啊？仲以为你又乜鬼都唔识啊，衰女 Bell 啊！ 既然阿细佬都谂住又唔转工啦，不如你去佢工地处揾份工做下，试下见下啦。 即系咁样啊？虽然我知道 嗰啲女工嗰啲杂工啱你噶， 虽然我知道好多安全守则啫，无啦啦你拉到我呢边做咩啫？其实我呢有两份工咧，准备 set in 噶啦， 咩先其他工噶啦 ，set in 啊，系。 乜你头先唔系同我讲话冇份工见得成点算嘅咩？ 咪系咯， 哎呀， 真系唔眨眼啊！你讲大话有。 免遭堕下物撞击，安全要点你要识。 另外咧，如果有任何啊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嘅职安健投诉平台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嘅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赞我高音吗？难忘我比赛对吧？网友别怪他。谁人繁忙转过来？留名说我很假吗？齐来吃都削面吧。长谈内心的想法，不讲资格，这餐用。来再感受我吧，平庸习进化形态，分餐每日随意走，街我十大，整餐后若然大嗌，无恐也，全 心不枷锁，不假思索，放开做人，放心任人猜。 桂卡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有胡鸿钧嘅《整亲》啊！ 哎呀，边个整亲啊？ 唔知道啊。 而家呢个名字第二系都有意记喎， 即系自己就自己嘅，真系 又唔系自己就自己嘅，系啊，胡鸿钧 嘅新歌整亲啦， 整亲，系 OK。喂，嗱，有一个新闻都真系都。 都整親嘅， 係咪有驚但係無險嘅？係啦 ，OK 啊，係咁咧就係話咧有一艘船咧，咁佢哋咧就一個小船嚟嘅，咁啊就喺呢個多明尼加共和國嗰度咧就有十六個咧嗰啲民眾咧，咁啊就坐一個小船啦，就去第二度啦，咁啊就遭遇到咧。漂流啊， 系 啊，即系因为可能咧就冇油，系啊系嘅，只船咧就冇晒油啊，冇晒电啦，咁样跟住咧就哇，真系惨啊，系真系漂流噶佢，咁啊期间咧个船上面咧有八男有七女，咁 啱啱好唔会配搭， 点解咩意思啊？ 即系唔多唔少咁咯。 即系唔系九男七女， 即系又唔系三男唔知几多女。 好啦，呢个应该唔系重点嚟。 啊，呢个都唔系重点嚟嘅。佢漂流12日， 系 先至有人发现到。其实咧期间咧，即系嗰个有船过噶，但系即系有大船过咧，可能咧 佢哋怕丑唔出声。 唔系，佢可能太少啦，一只艇仔咁啊嘛。因为大船好咁样，咁点样睇到你只矮啫？ 啱嘅，啱嘅，啱嘅。 系啦，即系大笨象睇唔到矮啊，系咪？ 系啊，即系你行过咁样睇唔到天儿打招呼 咁样。系啊，即系咁样啦。 好， 咁呢12日。佢系点样挨过？ 点样挨过？十二日，如果作为女人嘅冇嘢啊，都系燃烧脂肪当减肥啫。 系啊， 冇 水咯， 断水断粮。 系啊，点样挨？ 咁咪饮自己啲尿尿咯。 系啦，同埋 佢哋喺船度啊嘛，捉鱼咯， 捉鱼系我 哋咯，系啦，就攞男人做利，勾引啲鱼上嚟。 男人咩做利咧？ 咁啊，梗系最突出嘅地方啦。 男人咩做利？ 系咯，你话男人。做你嘛？ 男人最有吸引力嘅地方， 成个人瞓出去海度咯， 应该系某啲部位啫， 即系某啲部位 特别有吸引力嘅，就系一条一条毛出，唔系脚趾，我都系脚趾，我觉得系脚趾， 唔系 加底， 冇佢冇鱼钩，冇鱼竿，乜都冇嘅，佢哋食物咧食得3日嘅啫，即系跟住之后就冇啦，咁跟住咧即系系啦，嗰即系乜嘢都。弹尽， 梗系用男人可以勾到鱼嘅地方啦，系啊， 即系你成日觉得 喺个，唔系个鼻咯， 我勾鼻， 勾鼻啊嘛， 系 啦，阿刘华咁样噶嘛，会 脱水现象啦，已经个个都， 咁咪勾咯，咪叫佢 自己啲小便， 咪除咗勾尿，唔系勾尿饮尿之外，咪勾条鱼上嚟咯， 系啦，跟住就生食啦，系嘛， 喂，佢嗰个鱼生都系咁啊，沙司苗，咪咯， 佢又冇咁做， 又冇咁做， 佢哋咧就好顺。你哋 原来佢架小船虽然小啫，但系有个炉嘅。 唔系啊，唔系咁噶。佢哋真系求生噶，喂呀！ 佢得个炉但系冇嘢食。 有个炉都好啊，佢话斋打下鱼啊，系咪先？ 佢點樣去生存到呢啲剩翻嚟嘅日子啊？ 係咯，人在嘢啊嘛，我不停估緊噶咯喎。 咁有創意， 係咯？ 你唔問下當中有啲咩男咩女咁樣嘅？ 咩男咩女啊？ 同男同女， 系啦， 我就系识呢啲嘅啫嘛， 系咯。 No， 处男处女， 有个可以维持到生命嘅妈。 哎，我估到啦，哎呀，饮人奶咯，哇，唔系嘛，轮住嚟饮啊？ 喂，咁都要啦。 喂，死啊！ 会冇命？ 边个主动提出呢个要求啊？ 就系佢家姐。即系佢有两姊妹嘅，其中当下只有两姊妹，咁、有一个咧就 佢可以泵出嚟嘅， 唔使、我斗噶嘛，边 度有 系咪啊？ 边度有泵啊？ 咩 唔系佢自己接出嚟，我凌空 接唔得嘅咩？攞杯都得啦，系嘛？ 搵双手接住都得啦。 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 吓 唔系直接啊嘛？ 呢一阵子。佢哋咧真系学你话斋， 安心出行喎呢铺真系， 我真 系生存， 好冇胃口啊！俾佢见到， 唔系好有画面， 系冇胃口咯，咪就系 生存就系要乜嘢你都要做噶啦。 呢啲就唔系叫咩啦，呢啲叫维生奶啊， 冇 维持生命的奶， 真系维生 奶 系啊， 系啦。 原本呢个妈妈咧就咧谂住咧， 一岁啊妈妈， 妈妈卅零岁就好似系咪？ 即系佢净系可以有好多供应到嘅，可能系。 佢系 我好想知其余啲。人系 其他系咩啊？ 全部都系大人嚟嘅。 唔係，係全部都大人嚟啊！咁啊，跟住咧， 咪大成點啊？如果全部六七十歲就算啦，當孝順啦。 都係人一個 位啊！嗱，如果你十零歲嘅，就當 假牙先啊！ 咩真係唔可以凌空接咩？ 冇得凌空 接， 點解啊？ 雙手接啊！ 唔可以啊！原來，哎呀， 冇得凌空接，兼且佢咁多人啊！ 你可以有經驗喎，有兩次機會你有冇事？你之前有兩次機會喎，曾志 豪。永佢再問你有冇事？ 我冇兩次这个漂流的经验啊你要漂流才有这个机会的我没有啊。 他真的用什么的 救命 这个时候大家要用一个纯洁的眼光我们感受生命的伟大。 不要戴有色眼镜。 但不要戴有色 最好以后这班人不要再联络了。老死不相往来以后不要让我见到你。 但是他拯救了十几个生命了妈妈。 也都不用跟我说喂 long time no drink 了。是了不用了不要再见面了。 我想说呢他真的是真的喂哺其他那个男女的。是喂哺啊讲的不是用你刚才说所谓折啦有个杯啦等等的。真是埋身喂的。 让我看看你的心里。 因为 他都有货的嘛他自己如果没有营养 系喎，咁点样？佢点样令到自己继续有货咧？ 你咁佢自己点啊？ 自给自足， 自给自足。 佢点？ 佢自己饮翻自己啊？ 佢点样自给自足咧？ 佢自己捧住嚟饮。 系点可能咧？你话我听。 嗱，对唔住，我真系做过啲咁嘅嘢嘅。 咩嘢啊？ 你做过啲 咩嘢？ 喺节目最尾呢五分钟，我感到好震惊啊！而家。 哎呀，咁偷人饮啦，人奶 啊！嗰啲咁样嘅儿童不宜嘅电影啊，都有时有啲咁嘅高难度动作噶啦。 系咩？ 你冇睇过 咩？我冇睇过自己 系啊，咁我话俾你听，我有见过啊。 O K O K， 我有见过。 哦，你系咪睇错咗太阳马戏团啦？ 定系效果嚟噶？ 收天班婆 系啊，咁点啊？佢而家呢个 有特技噶？ 咁点啊？ 系啊， 我妈妈点样自给自足啊？ 咁唔系呢只方法咩？ 唔系点样？咁佢妈妈点啊？你话俾我听。 唔通用我哋中国道教嘅传统智慧采阴补阳？ 喂呀，喂呀，正经嘅呢个系一个好， 我都谂唔到可以点样啦。 投降啊，唔知 嗱，佢咧嗱，即系咁咪头先 佢晒多啲太阳，太阳有维他命 D。 唔系啊，咪话佢有两姊妹嘅。 佢有两姊妹，互相饮对方。 两姊妹都怀过孕，怀孕完 系其中佢一个，唔知佢妹妹定 边个做导演噶呢出戏？ 喂啊，啜完之后喂俾佢啊， 系 咩啊？ 即系个妹啜完之后，咪喂翻俾阿家姐饮。 咁即系饮翻自己嗰啲。 肯定系饮翻自己嗰啲，咁人哋都饮自己嗰啲，点解就自己唔饮翻自己嗰啲咧？但系问题系点饮啊？系真系咧，个妹 俾翻阿家姐饮 咯。仲要咧，真系啊！嗱，呢个咧，真 嘅。 我想话咧， 人类为咗生存， 系啊，就要咁啊， 千几百 人总需要勇敢生存。 仲有就系每次咧，佢哋都有限时嘅 配给， 十几秒嘅啫。 咁计啦，冇晒咁点算 啊？系啊，你知唔知最惨咧？最终咧，佢系原本咧将啲奶水系谂住咧去喂佢嘅自己嘅 B B 嘅，唔系佢要去到嗰度先得嘅。 哦，即系 B B 唔喺船上边啊？ 系啊，咁跟住咧，结果咧 B B 唔喺船度， 结果十几日咧俾即系 饮晒 咗咁多人咧，佢跟住上到岸之后。佢喂唔到啦，已经 永远都喂唔到啊？ 我唔知佢系咪永远， 我即系嗰下喂唔到啫， 冇营养， 佢都好伟大啦，已经 救咗翻条命啊！真系 16条生命啊，所以系一件 歌颂妈妈，歌颂嗰度，歌颂生命，听日见。